各位早晨，今日是2024年的6月18号 ,6:08 分的朝头早，咁农历呢就是5月13号星期二的早上，好开心，点解开心？唔话俾大家知住，转头6:30你就知点解我会开心噶啦！大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朝头早咧，首先6:00呢个环节咧，会有 Ficky 陪住大家起身嘅。 晨光每日一格。 究竟我哋每一个人？真真正正的幸福是什么呢？如果现在我问你一句，你觉得幸不幸福啊？我就会答开心幸福啊。曾经听过一段说话，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这段说话是这样说的，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小人物，好好活着就得啦。生活本身嘅意义呢，就係平淡而且知足。世间无事，烦恼嘅係来自逞强。所求太多嘅话，我哋嘅心呢就无处安放。係㗎喎。其实生活上面有边个係冇困难，各有各嘅苦楚。亦都唔需要去羡慕其他人。正所谓你有你嘅苦，佢有佢嘅烦，我有我嘅攰。真真正正嘅幸福，其实就系踏踏实实，相信一切都系最好嘅安排。今日出门口，不妨望一望个天，天空都系咁大。无论你开心定系唔开心，你都会见到佢。所以我哋可以选择开心咁样面对。每个人都有自己要走嘅路，就算你见到其他人有几风光都好，呢一样嘢可能系人哋努力咗好耐得翻嚟，所以唔需要羡慕，只需要我哋琴日讲嘅。认清自己的路，咁就得啦。6:11，送俾大家陈奕迅嘅《路一直都在》。 穿过人潮汹涌，灯火阑珊，没有想过回头。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什么时候能走完？哦、oh, ，我的梦代表什么？又是什么让我们不安 ？That's just life， 寻找梦里的未来。That's just life， 笑对现实的。时候永远向前，路一直都在。哦耶耶，穿过一块黎明，一片黑暗，没有想过回头。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什么时候能习惯？哦、oh, ，我的梦代表什么？又是什么让我们期盼 ？That's just life， 寻找梦。现实的无奈，不能后悔的时候，不再彷徨的时候， 向前，路一直都在。看不清的路又算什么？看不清的梦又算什么？就算走到尽头又能算什么？能算向前，路一直都在。Oh, that's just life， 徘徊到不再徘徊。Oh, that's just life， 重来到不怕重来。没有选择的时候，不能选择的时候， no， 永远向前。 晨光 Coffee Time， 睇下啲咩新闻先。嗱，唔少家庭咧喺旅行嘅时候，如果屋企有宠物嘅话咧，都会安排佢去一啲宠物寄养嘅地方噶。咁消委会咧，原来都喺针对住宠物寄养嘅服务咧，进行咗个调查。咁佢就发现到啦，原来唔同嘅宠物寄养所，佢哋嘅收费标准咧都大大不同。有一啲咧有网站俾你可以上网睇到嘅，有一啲咧，唔写嘅，咁就话个透明度不足。首先收费透明不足先，佢哋咧就调查咗18间嘅宠物酒店。咁但系得出嘅咧就系得五间啊，有五间嘅宠物寄宿所咧，就会按照住入住嘅房型啦，即系譬如系大啊，系细啊，同埋只狗狗嘅体重嘅比例，写明列明啲费用出嚟，18间得五间。其余嗰啲咧，全部都系需要消费者自己主动嚟到去问佢哋嘅。咁我觉得呢一样嘢咧，就明码实价好啲嘅。如果我有狗狗要将佢放喺嗰啲宠物寄养嘅地方，我都希望喺揾资料嘅过程当中，可以对比一下，究竟边一间酒店？可能价钱平啲啊，甚至乎系住宿嘅环境会比较适合我只狗狗多啲。咁第二啦，消委会咧都有话，佢哋咧系会有一啲强制性嘅附加费，即系譬如咧有一啲酒店啊，你带只狗狗入嚟住可以，但系你首先你要过嚟接受咗佢哋嘅冲凉服务先。而一隻体重16公斤的狗狗这样计，他说收费就可以达到575元。我自己之前其实都考了个宠物美容师牌，我都知道其实现在外面那些收费的情况是怎样。 其实如果一只狗狗正常啊吓，贵妇狗嚟讲，唔系大型狗，其实出去冲凉咧，都只系200-200左右嘅啫。咁而家佢话16公斤左右，咁就好似我只唐狗咁大左右啦个 size。咁就要500多元，咁係贵咗少少嘅。同埋最重要係佢要强制你一定要同佢冲凉。即係我自己喺屋企冲凉唔得喎，你一定要喺我嗰度冲凉喎。咁就好似唔係几好啦。到最后呢，呢一个我就觉得唔係咁好嘅。就係、是、原来有18间嘅里面呢，有8间就表明如果猫猫狗狗在度住嘅期间发生咗啲乜嘢意外呢，係唔会赔偿㗎。得4间呢先至话会有一啲赔偿嘅金额。而呢个金额仲要係由300元至到5000元不等。咁其余嗰8间呢，他就说表明不会负责，又或者不会提供任何的赔偿。啊，那这个呢我就觉得是有点可圈可点的。那始终如果你说啊，我只狗狗知道要放它在一间宠物寄养所那里，如果你说如果有发生任何意外你不赔偿呢，那我真的不会放心放在你那里。因为讲到好像你不会用心咁样照顾我只狗。其实而家越嚟越多人都会养宠物啦，希望有关方面呢都可以改善一下。虽然佢哋系宠物系猫猫狗狗，但系对于一啲人嚟讲，佢系一个心灵嘅寄托，好似我咁，我都会当佢哋系屋企人。咁我又点会愿意想将自己嘅屋企人放喺一啲已经表明到唔会负责任，有任何事都唔负责任嘅寄养所度呢？希望之后呢都可以喺就住呢方面呢几方面都可以有唔同嘅调整。其实你做得呢啲宠物服务，你都系想帮助宠物啫。甚至是帮助一些主人，所以希望之后会有好的消息。其实到最后一句，只要你拿个心出来用爱来到去做所有事，其实这些一切一切呢都未必会发生的了。 梦想是你自信的定义，我真的发现碰上了 来受我保护，尤其是你多么辛苦也不肯叫苦，用微笑与好说话。 嚟自黄淑曼，我的受保护动物。 晨光第一线， 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唔知道大家今日我要分享嘅呢一样嘢，大家而家屋企仲有冇嘅咧？就是旧报纸啊！报纸我哋每一朝翻嚟电台嘅时候，都会刨好多份。以前咧，甚至会帮爷爷买报纸，但系而家有咗电子嘅新闻之后咧，屋企系少咗件嘅。咁但系原来旧报纸系好有用噶噃，相信有好多人咧都知道啦。旧报纸咧会攞嚟清洁玻璃，点解呢？因为原来我哋用布去清洁玻璃嘅时候，有一啲嘅绒布啊，绒布嚟到去抹嘅时候咧，就会有啲痕迹喺度嘅。咁嗰啲痕迹咧，原来用旧报纸去抹嘅时候咧，就会令到玻璃变得立立令啦。咁其实只需要用一支普通嘅玻璃清洁剂喷上去玻璃度，用旧报纸打圈打圈打圈咁样擦，之后就会好干净。而第二样啦，原来旧报纸咧系可以取代一啲环境污染嘅化学除草剂，即系譬如有啲窿窿罅罅生咗啲杂草出嚟，原来我哋只要将一啲旧报纸湿咗佢，压住嗰个位，咁就可以令到啲草咧就唔会生得咁快噶啦。甚至乎如果你想佢真係斩草除根，尝试一下洗衣粉渗落去嗰啲窿窿罅罅呢，都唔会有草生得出嚟㗎喇。唔想啲水生出嚟啲草啊。 手机声划破清晨，提示我即刻反应是责任。大个女明明该收起不忿，但我偏偏气愤。WhatsApp group 里太多人，胡乱去讲三讲四，令人烦。立限似狂音器，再播放乖戾，贪声引气太荒谬。讲真，早已受够。一语不发可以吗？可以别打扰我吗？拒绝每位倾句偈，我的心太拥挤。不要催促我可以吗？ I say OK tonight alright， 得体态度全日制，不胜负荷够中关闭，聊完了再归位。深呼吸踏上征途，谁让我忐忑的倾情止步，越界的我不要勒索的不了，开始适应我音调，空间比较重要。一语不发可以吗？可以别打扰我吗？拒绝每位倾句偈，我的心太拥挤。不要催促我可以吗？不舍我嘅真爱安慰，得体态度全日制，方法照直说很失礼，应酬大众其实我有所谓。sorry， 我唔系 Siri。 请勿打扰模式，来自陈明熙。 杂草啊都要除晒佢，唔好再打扰我哋嘅环境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发表香港氢能发展策略，本地首个公众加氢站正在建设，预期今年稍后可投入服务。到时食环署将会启动三架氢燃料电池洗街车的试验计划，港铁亦都会以非载客形式测试氢能源有轨电车计划，可望今年启动。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指出，國家明確將氫能定位為未來國家能源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香港找住氫能發展機遇，可助香港邁向碳中和，發展新質生產力。政府將會在明年上半年向立法會提交修例建議，為氫氣的生產、儲存、運送、使用、供應等提供法律基礎。中国海警局表示，菲律宾捕缉船寻日在非法闯入南沙群岛仁爱礁邻近海域时，蓄意碰撞中方正常航行的船只，菲方就反指中方船只采取冲击等的危险操作，危及菲方人员的生命，并损毁菲方船只。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说，中方的危险和鲁莽行为将会受到抵制，又指中国的行为是南海和平与稳定的真正障碍。美国驻菲律宾大使说，美方谴责中方的侵略性危险行动，白宫就指中方的行为是挑衅性、鲁莽和不必要，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美国国务院形容中方的行动升级，並且指出美菲共同防御條約適用於南海。法國和日本亦都譴責中國的行為。中國外交部昨日表示，在南海問題上，中方堅持和直接有關當事國通過談判協商妥善處理涉海矛盾分歧，同時對任何海上侵權挑釁行徑予以堅決應對。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一连两日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是普京时隔24年之后再次访问北韩。俄罗斯总统助理乌萨科夫表示，普京将会是今晚飞往平壤访问的主要活动，安排是听日。而普京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谈时，将会讨论安全问题以及经济、能源、交通和农业方面的合作。乌萨科夫又透露，普京和金正恩的非正式会晤期间，可能会有代表团某些成员加入，将会讨论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另外，普京听日结束对北韩的访问之后，将会转到越南进行国事访问两日。广东梅州近日持续出现暴雨，平远县、蕉岭县和梅县区等多处发生山洪和山泥倾泻，已经造成五人死亡、15人失踪。部分地区因为洪涝灾害，进出道路受阻。福建龙岩、南平、三明、宁德等市因为降雨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其中龙岩市、武平县山泥倾泻造成4人死亡、2人失踪。新罗区重点区域星期一起实施停工、停产、停课和休市，直至防暴雨二级应急响应结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气温持续偏高。星期三同四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六二一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一零三点三，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早晨，朝早六点三十七分， 你專登 埋咗幾分，就係等 咗幾秒， 因為我唔想佢講完之後咧，佢即刻變咗37分，離譜嘛，咁啊仲有幾秒，係都要等埋你啊，冇錯，各位聽眾你哋好啊，咁啊收聽緊香港電台第二台同普通話台聯播時段嘅晨光第一線，咁啊八月號咧，咁啊喺直播時段嘅時候咧，都有幾個晨光嘅工作天咧就。啊，兩個喎，三個啊， 三個 工作天咧，冇再同各位聽眾見面啦嚇，咁所以今天咧。就翻嚟啦， 冇錯，就係我嘅開心事啦。啱啱我六點咪話好開心啊！ 你開心事竟然係呢個啊？ 嚇 係 啊！ 哎呀， 琴日得我自己一個啫嘛， 自己一個就證明你已經做到嘛。 係，咁我需要有 partner 嘅，有同伴先係開心嘅。 咁係，即係一齊傾先開心嘅。咁你傾緊下對住塊鏡傾，不過我哋都已經好好噶啦，因為你做電台做得耐咧。唔知點解硬係你個心入邊同啲麥講，因為我哋都係四縫牆嘛。 嗯、 但係你會 feel 到聽眾嗰個嘅感覺嘅，係啦，即係我成日都係以前聽老前輩咁講，咁而家自己做嘅時候咧，都會感覺得到係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感覺。原來我哋係可以 feel 到。從支麥嗰度感覺得到聽眾好多嘢，所以都好神奇嚇呢一個嘅職業，係啊呢個職業的而且確係好神奇。好啦，咁啊翻入嚟嘅時候，咁啊當然又可以同大家傾下偈啦。咁啊投資咧，我咧就唔係好得嘅， 係 亦都唔係好想去到，因為既然你唔識咯，你咪唔好搞咯，係咪？咁如果你 唔係天賦啊， 係啦，每一個人喺呢個世界上，佢哋都有佢哋自己。自己嘅使命， 需要做嘅嘢系 自己嘅使命嘅，系啦。咁我嘅使命就钱方面咧，就唔系我嘅使命啦，系啦。钱方面咧，就留翻俾啲 另一半帮你管啦，咁。 俾留翻俾智者，我都唔敢讲另外一半系咪呢方面嘅才华，我唔系好觉。系啦，留翻俾财经界、财金界嘅达人啦。咁但系。的而且確，而家有好多後生仔咧，就成日都話佢哋都想涉獵到投資啊，或者做生意啊咁樣。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 都係嘅喎，佢同埋佢哋好似好著弱嘅對呢方面嘅嘢。 係啦，即係一有啲咩就話、哦、我自己搞都得啦，點解呢啲錢要俾人賺啊咁樣？ 係啊， 好成日聽，一定成日聽啊！你啲錢點解俾人賺啊咁樣啊？可能聽眾都聽到越聽越有共鳴啊，因為款硬係有啲人咧就哇，你咁易就賺到咁多錢，不如我做埋你嗰份啦、 啊。好多人都係咁樣。 好多人都係咁樣嘅，咁甚至乎嗱，呢個就講緊喺個工作嘅範疇上邊啦。咁、但係如果講到真係嗰個投資就唔係做生意啦，係講緊。股票买卖的话呢， 股票買賣咧，成日都係聽嗰個咩可升可跌啊嘛。咁啊，梗係啦，啲股價嘅日日都好似。日日好似我行街市嘅海鮮咁樣， 好似我哋個時鐘咁樣，成日都跳， 成日都跳啊！我哋個時鐘跳咗個方向啊，佢哋嗰個就跳兩個方向， 係 又有快又有慢， 係啦， 所以我就覺得更加似呢一個海鮮價。我今日喺呢一檔見到普通海啊50蚊，我隔離嗰檔叫咪68蚊， 係啊， 哇！不過佢 不過唔係，不過覺得係第二個街市，同一個街市好少嘅，佢多數差唔多， 係啦，通常差10蚊啦咁樣。 条街嘅街市啦， 系啦，差10蚊啦。咁但系咧，你又唔好咁讲， 系 因为68蚊呢个价同50蚊嘅一斤海虾咧，的而且确咧都系有捧场客嘅。 嗯， 个意思即系话，虽然佢哋都系同一个品种嘅虾啦，68蚊我标呢个价，你买 系， 咁你咪买咯。我冇嘢噶，我都写到明68蚊啦。咁另外嗰个我写到明50蚊，咁隔篱嗰个人又买，咁又。是咪觉得一定抵咗定贵咗咧？呢个我唔敢讲，因为可能牵涉到每个人佢哋嗰个铺位、铺租啊，系啦，咁佢个定价吓，佢定价到底牵涉到啲咩？咁呢个我哋就唔讲。咁但系咧，如果你话街市价，我都会知道系咁样啊。去到股真系嗰啲股票市场啊，系啦，股票市场嗰啲咧就真系价格可升可跌咧，就更加系容易损手难脚。咁我如果你话我哋门外看嘅，或者我哋冇读过有关于金融科嘅话咧，嗰啲。系啦系啦，冇读过嗰啲 econ 嗰啲嘅话咧，咁其实就你望住嗰啲图，咩十天移动平均线啊，100天移动平均线啊，成日听阿 Dicky 啊，佢哋都讲嗰啲咧，咁你正常人系唔会识嘅，唔系好明白嗰个定义到底系边度。你就算知道咩叫十天移动平均线，咁但系你亦都唔会去理解到呢个移动平均线到底个作用喺边度咧，咁样。咁所以咧就牽涉到一個問題啦，原來而家都好多嘅年輕新世代，佢哋都開始越嚟越喜歡咧就投資股票。不過如果你用我嘅角度嚟講咧，我覺得佢哋嗰啲叫投機股票，因為佢哋唔識噶嘛。你唔識嘅話，你純粹買嘅，聽人哋講話呢只大笨象股好勁啊，咁你買啊，當一個長線嘅投資，嗰啲都算。但係你話呢只叫仙股，哇！呢過兩日嘅話，可能會由1毫子啊升到上去5毫子啊，即係兩日賺5倍，跟住瞓曬身抌落去，咁呢啲擺到明咧就係投機啦，係啦，即係完全唔理性嘅。咁甚至乎原來新嘅一代出咗一個問題，係佢哋開始進行呢一類型嘅叫做錢財嘅投機嘅時候咧，竟然牽涉到星座同塔羅牌喎。 有关事 系啊，嗱，佢哋都系可能同大部分人一样，你问佢十天移动平均线系咩，佢答到，但系十天移动平均线代表咗啲咩，佢答唔到，系啦，即系佢知少少，然后咧都未办代表嘅时候咧，就已经觉得自己掂，咁所以咧佢哋就会透过呢一个咧就好唔科学嘅塔罗牌同埋呢一个星座嘅断定，就帮嗰只叫做股票咧。我哋叫咩？用呢个字术语叫批咁样系啦，系啦，批下佢到底佢个价格系点样啊？佢嗰个情况走晒系点样啊？系啦，咁但系先用一个再三强调，呢啲咧就肯定系错嘅一个方法，不过话俾大家听啫。 更加冒险、 啊，更加冒险啊！系啊，咁而家咧原来唔少咧，全球噶吓。全球有呢一類型嘅叫做調查，都話發現咧嗰啲 Z 世代啊，佢哋開始咧就趨向呢一種嘅情況出現，例如相信直覺啦、占星術啦、星座啦、塔羅啦，咁啊又或者傾向自己喺，即我同你都唔會做咩滿月嘅時候又唔知做啲咩啊，咁啊又 可以 增強自己嗰啲咁嘅嘢 啊， 即係好多嗰啲古靈精怪嘢啦咁樣。咁我咧就好簡單嘅啫，我信科學嘅，係啦，我亦都信數據嘅。咁你話有陣時我可能又呢排又呢幾年近得阿仔多啊，咁阿仔又做好多嗰啲科學小實驗啊，咁原來你發覺原來一個噴泉咧，你都可以純粹用佢自己水嗰個原理就已經可以做到嗰個水循環，就唔使用電，又唔使用任何力啊，唔需要任何外 空氣嘅壓力 係啦，咁已經可以做到一個水循環，咁呢個就正常睇落哇咁 amazing 嘅，咁但係其實所以我話我就相信科學，佢可以帶俾我哋好多嘅知識。咁如果你話 有啲細細因為佢呢一個係屬於山羊座或者係屬於獅子座，係 咯， 所以佢就可以循環咁樣。 我呢個真係唔知啊，所以真係既然早上咧都咁多人聽神光咧，咁啊要話俾大家聽。 而家細細代興啲咩 即係嗱。全球啊，呢、這個唔係淨係針對香港，全球佢哋即係都有呢一個嘅方向，慢慢向住嘅話咧，咁我哋都要多啲 我哋可能好多香港嘅 Z 世代都好叻嘅，不過有陣時候都要温馨提醒下佢，就唔好信一啲即係完全非科學嘅嘢啊，喺度就覺得為自己嘅財富增值各樣有關啊。 其實我都覺得啊，而家咧係多咗好多年青一代啦，佢哋係會好信一啲譬如MBTI 啊，即係十六型人格啊、星座啊，佢哋信到係連識朋友啦、求職嘅時候啦、拍拖啦，都會問人喂你係 I 仔定係 E 仔啊？I 仔真係外向，I 仔真係內向嘅 ，E 仔就真係外向嘅。咁佢哋就會好快就哦，因為你係外向嘅人，咁我唔同得外向嘅人一齊㗎，即係啲性格會好困㗎咁樣。佢就即刻咧連認識都唔認識。 係咯，有啲都係 㗎。say 咗 no 啦。 有啲甚至乎未問人哋嗰啲時辰八字咧，即係譬如我啱識咗 Vicky 咁樣。我都翻去又尖一輪，又算一輪，跟住就睇下你係我係咪貴人啊，定係有啲咩遭遇啊咁樣。 又問下我嘅屬咩啊，係嘛？ 都未問你屬咩啊，即係有啲勁到咧，唔係話勁，即係有啲我都想象唔到，就係佢真係問下算一算就知道其實你對我好唔好啊，你係一個點樣嘅人啊咁樣嘅。咁我就覺得。唔使啦，系啦，做人最紧要就系大家坦诚相向，呢样嘢先至系最紧要啊！ 晨光百科。 好啦，六点四十五分嘅早上，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噶吓。咁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嘅。市区最高嘅气温32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咁啊，吹和缓嘅南风。咁初时离岸以及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啊，展望啦，本周余下时间气温持续都系偏高。咁啊，星期三同埋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咁我哋成日都会去到睇嗰啲，譬如烟花、烟火咁啊，呢啲嘅字咧，其实大家都会。听好多喎，咁好啦，烟花同烟火，当我哋听落嘅时间，会有啲咩嘅不一样嘅嘢咧？咁样，咁当然啦，你话其实烟花同烟火咧，就都系两种唔同嘅表演嚟嘅。咁啊，譬如喺香港亦都有好多咧，譬如烟花同烟火嘅表演咁样。咁虽然都有博士就指出啦，咁啊，烟花同埋烟火咧，制作嘅原理、元素嗰个嘅类别啦、差别啦，同埋规模或者系规模细嘅系烟火，大嘅就系。烟花咁系唔系咧？咁样不过咧都要睇到，其实烟花喺夜空嗰个绽放啊，吓有阵时咧就有住一种嘅颜色嘅。呢种颜色咧，其实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呢种颜色嘅变化咧，根本上就完完全全都系呢一个嘅化学嘅原理嚟嘅。咁啊，化学咧就以系啲咩咧？咁样咁当然就我哋就要知道啦。化学首先就系研究物质嘅成分结构，同埋佢哋嗰个变化嘅规律等等嘅。咁如果你话烟花可以升到上去半空然后炸开，佢系咪即系变咗对花？佢嗰啲叫做煙花咧，就爆咗出嚟嗰啲嘅化學物質，咁啊令到佢有唔同嘅顏色嘅，靠嘅都係炸藥。咁炸藥入邊主要有兩大嘅成分，咁啊亦都就係譬如燃料啦，同埋氧化劑。咁啊等煙花能夠喺半空之中咧就燃燒嗰個燃料嘅，咁啊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化學物質所組成之後咧，咁亦都可以咧調校出佢唔同嘅光暗，甚至乎咧就顏色啦。咁啊用於製造煙花嘅炸藥啊，加上咧就引爆嘅接引線。咁会产生化学反应，引爆呢一个嘅引起呢个爆炸。咁会喺炸药炸开嘅时候咧，咁高温燃烧，释放大量嘅热能。咁而呢啲嘅热能亦都转化成为光。嗱，呢个我学过啦，我细个嘅时候学过啦，即系嗰啲热能咧就转化成光，咁啊令到烟花咧就会发光嘅。咁啊，所以咧有阵时，譬如你话当我哋要喺烟花入边。红色、黄色、紫色、蓝色、橙色、绿色咁样啦，呈现出唔同嘅颜色嘅时候咧，原来入边亦都系放入咗唔同啊一啲金属化合物，先至可以令到咧佢改变咗佢哋呢一个嘅颜色嘅。咁所以你话无论系烟花嗰个嘅结构啊、烟火嘅调整啊、各样嘅嘢咧，其实都系相当之有心思，同埋亦非常之专业，咁先至可以为咧就系飞到上半空中嘅一啲烟花、烟火，去到令佢哋染色同埋着。我哋就喺下低睇到，哇一声！ 从头细说，共你不分，情常牵，即使漂泊于他方，重回你处，共挽手。给你的信任，年月中加深厚。 沿途有你， 让我心安，同携手，身与心也靠紧一起，让我振翅和成长，给我的信任如像暖流空气，沿路共你挽手向前，抱拥梦想希望，自由幸福快乐，安心再共你闯，前望为我再添翅膀，朝着梦想眺望，紫荆花香飘散在各方，美丽上盛放。来日可使你骄傲更加多， 原来有你便能飞， 将世间美丽全部带来靠你，沿路共你挽手向前，抱拥梦想希望，自由幸福快乐，安心再共你闯，前往为我再添朝着梦想眺望，紫荆花香飘散在各方，美丽上盛放。想希望， 自由幸福快乐， 安稳这地方，其实故乡已于我旁，年月才给养分，安心于基本来源无用，有着能盛放。 一首作品翅膀，希望大家吓有对靓嘅翅膀，为自己好每一天嘅工作都可以令到自己更加上心。 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嚟到六月十八号星期二，上星期咧喺茶嘅环节上面咧 ，Kevin 就同大家分享咗就系佢嘅学生啦，喺茶会上面咧有啲唔同嘅特色啦。咁今个星期当然都系继续有 Kevin 同大家讲下关于茶会上面嘅知识啦。早晨 ，Kevin。 早晨 ，Vicky。 早晨。咁其实茶会系几时开始有嘅咧？ 其实咧喺古人嘅生活啦，唐宋嘅时候已经有噶啦。咁喺宋朝咧更加系非常之鼎盛，甚至乎咧佢有唔同品茶嘅一啲团体啦。系啦，咁佢哋会组织唔同嘅茶会啦，甚至乎咧，佢哋系玩到点样咧？系可以玩到咧，譬如佢哋知道咧嗰个地方系有一个名泉，即系嗰啲水出名系靓嘅，佢会直情去到嗰个名泉隔篱，即刻喺嗰度攞水，即刻喺嗰度去冲茶。其实你饮茶饮到系好，即系佢哋排除万难都要饮到一杯好嘅茶，即系个要求太高啦。你谂下，你香港你要可能边个知道边个地方嘅水，你要行山去到。嗰度去攞个水即刻去饮，当然香港唔建议大家咁做，因为香港好多山泉水始终系有寄生虫嘅。 咁有冇话搞一次茶会，其实系几耐嘅咧？即系一个钟、两个钟，定系半日咁样？ 其实系冇一个定嘅limit 嘅，咁有长有短啦。咁有啲咧真系可能半个钟到一个钟，一个简短啲嘅品茶茶会啦。到我哋真系咧有啲茶禅嘅活动，可能去到两个钟啊。有啲可能系讲紧半日。嘅茶活动，譬如喺台湾有一个系梅花茶会喺梅花林入边啦，咁有啲咧系无我茶会啦，咁系我哋唔紧要嘅，任何人你点样冲都得，用咩器具都得，我哋包容性好强嘅，咁去一齐去完成呢一件事咯。 哦，而家突然之间如果俾我要搞一个茶会咧，我就会因为而家当做呢个榴莲啊，咁就系究竟系啦，榴莲茶会究竟会唔会有啲乜嘢茶系配搭榴莲系好嘅咧？咁样。然之后又睇下啲唔同历史嘅榴莲啊，或者唔同品种嘅榴莲又应该配搭唔同咩茶呢？ 其实理论上系可以噶，即系其实你只要谂到一个主题咧，将佢去规划性出嚟。不过咧，榴莲咧就应该闻唔到茶味啦。 點解嘅？ 都遮曬啦，太勁啦，係啊。 咁所以榴蓮就唔係一個好嘅主題啦。 未必，未必。 OK， 咁其實茶會咧同茶席有啲咩分別咧？因為我都聽過有茶席呢樣嘢。 我用課程去講啦。譬如我哋初級學生，其實你啱啱入門，你學茶，其實你淨係可以學到可能六大茶類啊、技術性嘅嘢，譬如點樣沖啊、水啊各樣嘢啦、歷史啦。但去到中級茶藝師咧，你開始要茶席嘅設計啦。講緊一個茶席，我點樣去擺唔同嘅顏色，係啦，喺左右平衡。譬如我右邊加咗個水壺好重，我左邊係咪加個插花咧，就去平衡翻成個茶席咧？我哋講緊係用嘅器具嘅物料啦，點樣去配搭？系啦，呢个系茶席设计，系啦。但系茶席设计咧，佢可能有主题嘅，可以有主题嘅。譬如呢一个系海边茶席设计，佢有可能用一啲茶宠，即系茶嘅 茶宠。 茶宠咧就系入陪伴我哋饮茶嘅宠物。咁譬如用啲蟹仔嘅茶宠，我之前做过一个咧，用啲蟹仔嘅茶宠啦。插花系用一啲枝条，就系好似海边执翻嚟嘅枝条啦。咁颜色就会用一个蓝色同埋一个沙嘅颜色嘅茶席布。咁呢一个系茶席设计，但系佢未去到个茶会嘅，因为去到个茶会咧，其实系要有起承转合，就好似一个故仔咁样，系啦，我要有 opening， 我要讲一讲其实今日嘅活动，我哋嘅目标系啲乜嘢咧，或者个主旨系啲乜嘢咧？咁去到后面，其实我哋亦都要去编排，我哋未必饮一款茶噶嘛，咁你个茶会可能你会试几款嘅茶，我点去排呢个次序咧？我哋需唔需要配合嘢食咧？譬如有啲人饮咗几款茶，可能会茶醉，可能会胃痛，咁我哋系咪有个嘢食咧？点样去做个storytelling， 到点样去完结咧？咁其实茶会要 planning 嘅嘢系多好多嘅，同埋有时候咧茶会嘅时候会有突发事件啦。系啦，譬如有啲客真系晕，咁你点咧？系啦，你系咪有啲甜嘅嘢俾佢食，等佢舒缓茶醉咧？有参加者迟到，咁点咧？系咪啊？咁呢一啲其实系我哋要好多嘅计划咯。 简单啲嚟讲，就系、其实呢一个嘅茶席就系好靓嘅地方，有主题咁样去饮一杯茶，系咪？咁但系茶会咧，就系、你会喺入边发生一啲嘢嘅。 系咯，茶席可以话系呢个茶发生嘅舞台。 嗯， 系啦，咁但系佢系纯粹啲，就可能我大家坐埋一齐饮杯茶就 OK 啦。但系茶会咧系会会丰富性多好多。 即系其实计划茶会嘅人啊，好似个导演咁样咯。 其实似一个导演噶，是啊、其实系啊，因为譬如我哋要邀请，有时大型嘅茶会要邀请一个主持人啦、咁个主持人咧，仲要同翻嗰个茶会，可能譬如青少年嘅茶道嘅活动，咁就会尽量揾翻个后生少少嘅主持人啦。譬如一啲文艺啲嘅，可能会揾翻啲系成熟啲嘅主持人。其实呢啲都系要谂埋嘅嘢嚟噶。 咁有冇可唔可以分享一下有一啲你觉得好得意嘅茶会咧？ 嗱，無我茶會啦，呢、這個 無我係咩嚟㗎？ 係啦，無我， 無我， 無我，咁係台灣嘅一個茶會活動嚟嘅。佢嘅意思咧就係 冇咗自我， 唔分你我，都係都係啦。即係唔好話成日係，唔好成日係嗰個我太大啦。咁譬如咧，佢係因為其實茶咧好得意，佢分好多唔同門派㗎嘛，你知。咁咧其實都有啲就係、我呢一套係最好嘅，你哋嗰全部都係錯嘅，都有啲咁樣嘅觀念啦。有時候咁，但係無我茶會就係唔分。总之你用任何的泡茶手法，咁同埋咧冇 VIP 位嘅、哦，系啦，因为有好多可能会呢啲系 VIP 席啊，系高人一等，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佢唔会分嘅，都系用抽签嘅形式，就系、大家都系平等嘅，系啦，咁甚至乎咧系冇主持人嘅、哦，大家咧提早咧已经攞晒我几点集合，几点开始冲，系一个约定啊，我哋。見到知道咗就遵守呢個約定去完成呢一件事，同埋好講默契啦，成件事、即係成件事大家要有默契去舉行啦。咁同埋咧冇得揀話飲邊個，我哋會 pass 咁樣個茶啦。你係會飲到可能未必係你中意嘅茶，係、啦。但係我哋都去接受呢一樣嘢。 又或者係你平時中意飲熱茶嘅、但係你係最後嗰個輪到嘅時候咧，就已經可能涼咗少少啦咁樣。 係啦，即係可能佢因為大家飲嘅濃淡度個個有自己嘅要求㗎嘛， 喜好唔同。 唔同啦，咁但系我哋都系抱住个包容嘅心去感受啦。到最后啦，就系、我哋都系希望咧，大家有一个精进嘅心，就系因为你要知道呢杯茶咧，可能系俾其他人饮用啦。咁我哋咧都系要锻炼自己嘅技术啦，令到尽量其他人咧都中意呢杯茶嘅。 听完你讲之后，我决定我都要揾下香港唔同嘅茶会体验一下啦。 好啦，咁大家一齐朝头早饮下茶，又体验下唔同啦吓。好，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咧就6:59啦。转头分道广播嘅普通话台咧会有好音音乐嘅。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神光第一线， 我是神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朝头早嘅7:08啊，咁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先有直播室入边啊，白元浩、小白啦，见到啲射击练习通告啊，咁我哋一齐睇睇啦。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另外都系讲到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嚟啦吓，咁啊见到出边咧就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嘅，咁啊唔知道交通嘅情况系点样咧？咁啊先报一报点一点人头先，咁啊直播室有白元浩、小北喺度啦。咁亦都有 Vicky 喺度啦，早晨， 早晨。 另外就阿峰， 到， 哎呀， 早晨阿峰， 早晨， 阿峰识玩，到，系啊，因为我都好多年冇做嗰啲举手，到，但今日见到阿峰嘅举手，我有做阿 Sir 嘅感觉。 阿 Sir， 早晨， 阿 Sir， 哎，乖乖乖乖，上堂上堂。喂喂，认真啊，讲翻个交通先。 系啦，咁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都系畅顺嘅。路面情况方面就系新界区嗰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新墟嘅位置车多，咁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另外大埔公路出九龙近和斜村一段都系车多噶啦。咁封路嗰边暂时就冇乜嘢提大家。 嗯，哦，咁好简单啫，咁咪简单啲， 开心喎、啊，琴日朝头早都系噶， 系嘛， 系啦， 系啦 ，keep 住， 系啦，咁啊都系嗰句，而家屯门公路嘅朋友，如果出九龙就要多少少耐性啊吓，系啦，我哋亦都系非常期望呢、這、一个即系呢段路咧，早上嘅时候。就唔需要再塞車， 係啦，唔需要再早咁多出門。 係啦，以前嘅晨光交通天文台咧，我哋就朝朝早咧就係咁啄住個紅隧嘅，係啦。咁而家見到呢個問題，大家都睇到嗰個結果啦。咁如果話屯門公路嗰邊咧，我而家我哋就啄住佢，嚇、希望快啲見到喺地圖上面嗰啲紅色嗰啲啄啄啄啄啄啄散佢， 啄走佢。 係啦，咁啊等有呢句，等智者搞掂啦呢個，我哋旁邊學嚟嘅啫，係我哋都係靠把口啊。 好啦，講下。 点啊点啊点啊， 咁讲下港铁消息， 系好好好，正讲正讲正讲，系 就系咁见到有消息就话，即系港铁喺唔同嘅地方都有佢嘅发展项目 噶，哦系 系啊系啊，咁琴日都其实都有消息讲咗，咁今日都仲讲下啲额外啲其他嘅嘢咁样，系啦，咁佢喺北京、杭州同深圳咁都有啦，咁另外其实喺其他地方喺英国啊、澳洲、瑞典咁都有嘅，咁其实佢主要就系投资同埋营运咁两样嘢啦，咁然后佢而家其实喺北京都已经系成个北京铁路网嘅22%至23%噶啦， 哇， 系啊，即系你当系两成几咯， 系咯系咯系咯， 两成几啦，咁其实 犀利噶， 佢有5条铁路啊，因为系啦，咁其实佢都。佢都有主要，其實就 有一條最緊要就係大興線，嗯、大興線都出名的， 北京嗰度嘅， 係啦係啦冇錯。咁、另外佢喺杭州同深圳就有三條線啦，就係、杭州嘅一號、五號線同埋深圳嘅龍華線。咁龍華線都出名嘅，應該有上咗深圳啲人佢都有搭過。 係啦，有陣時即係譬如如果大家講開深圳嘅話咧，一上去深圳，如果你話又係搭鐵路嘅話咧，你基本上無論係嗰啲叫做職員嘅制服啊，嗯、或者嗰個地鐵。我就用呢個地鐵嗰陣除啊， 都喺翻 度。即味道嗰陣除咧，你都發覺其實都喂一樣嘅，咁犀利嗰啲味點倒冇嘅咧咁樣。你問我當日覺得係建築材料啦 ，都係嗰啲啦。 係啦係啦，咁但係都係其實犀利，即係喺我哋香港咁即係。非常之成功啊！咁如果你話喺其他地方咧，都係得到認同，亦都係可以有佢哋自己即係嘅發展嘅話咧，咁我覺得其實都係犀利，因為香港起家啊嘛，係咯， 因為香港成功，你將成件事搬上去，咁如果佢又運行到嘅話，咁、其實都係好事，即係將香港嘅好發揚光大咯。 係啦，係啦，其實全世界都係嘅，咁有啲好嘅，咁嘅大家要互相多啲交流啦。咁啊，淨係講佢嗰個嘅，譬如信號系統咁樣啦，即係信號系統以前同港鐵啲人即係傾得多嘅時候咧，佢哋都話，因為有陣時都會問，如果信號系統好多時都會見到啲新聞就話係咪信號系統以前比較上多添，咁而家其實都做得好好啊，跟住更加不斷咁。改善嘅時候，咁信號系統亦都會同好多唔同其他嘅鐵路公司咧，去到做好多唔同嘅交流嘅。咁啊，睇下人哋個系統啊，有啲咩優點啊，咁佢哋港鐵自己嘅系統有啲咩又可以又改善啊，或者有啲咩優點又可以借鏡翻俾其他地方，即係大家一齊進步嘅呢一樣嘢。所以我覺得 學習升級 係啦，學習升級，所以我覺得幾好喎呢、這個。係啦， 跟住同埋都見到其實佢嗱，譬如喺英國咁樣啦，咁佢係有做一條叫伊麗莎白線嘅，咁条伊丽莎白线咧，佢就系由佢地铁嘅一个子公司直接营运咁样嘅，咁所以其实即系你话其实都系嗰班人营运嘅时候，就应该都走唔甩，都系好咯。 吓哦，系啦， 因为佢都系嗰个逻辑思维噶嘛，即系佢都系嗰班人去营运。吓系啊， 系啊，同埋 concept 好重要，即系例如准时啦，系啦，咁啊服务好啦，咁啊呢啲咧都系好重要嘅， 同埋一种歸屬感啊！ 歸屬感啊，係喎。 因為我就上星期咧就翻咗家鄉噶嘛，咁啊又搭到啦，真係嗰個感覺。 你就嗰個咩龍華線啊？ 唔係，但係有好熟悉嘅感覺。咁我覺得啊，如果能夠去到唔同地方都有呢個熟悉感咧，個感覺安全感係會再大。 係啊， 因為去到異地，你始終會有個陌生，會有個恐懼喺度噶嘛。係咁，但係如果你見到周遭嘅環境係好似好熟悉，其實個感覺都會好好多。 我就去到即係其他地方嘅時候，如果見到有啲香港人好勁嘅嘢，即係譬如頭先阿峰所講開，譬如鐵路咁樣，跟住又或者係米線咁，你知啊，都有分店啊嘛。咁你見到佢嘅時候，哇，真係犀利喎！香港人啊，越做越好喎，有好多唔同做生意方法。咁所以即係大家都見到啊，即係只要你肯努力堅持嘅話，其實成就咧，每一個人都可以即係飛得去好高啊！嚇，係啦，好，差唔多啦，係嘛？ 差唔多啦。 哦，好，唔該曬阿峰嘅分享嘅。咁啊，天氣方面咧，咁啊 Vicky 都即刻跑咗出去同我哋睇下29度嘅氣温底下，出邊嗰個實況係點樣咧？ 冇错 ，Vicky 跑咗出嚟啦！今日咧，哇，可以见到阳光啊，太阳伯伯出紧嚟啦。咁咧，但系都见到咧系远处啦，有啲唔同嘅地方咧，应该都有啲乌云喺度嘅。咁但系咧，唔系话一片乌云，见到蓝天，所以今日嘅天气咧，虽然应该都会有少少雨嘅喺唔同嘅地区或者唔同时间，但系相信咧，太阳都出嚟嘅时候咧。就可以好精神咁样去工作，开始一个新一日啦。 咦，咁几好、啊，听落去今日嗰个天气啊，或者个太阳伯伯咧，咁啊准备出灵，嗰个感觉都唔错、 啊。 不过会唔会太？ 系啊，好耐冇见过佢啦。 系嘛？系咪好热？寻日都好似好热、 啊，系 嘛？ 系啊，寻日咧其实最高气温咧都去到32度啊，咁所以咧其实今日都有少少提醒啦。如果大家喺户外工作嘅时候有啲乜嘢小贴士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好啊，讲下先。 系，冇错啦。首先咧，第一啊，有啲人。就是会觉得是不是应该既然都这么热了，在一些咁高温的环境工作的时候，户外工作的时候，是不是呢我不穿衫仲好呢？但是其实这个呢不会的，反而呢其实是会在外界的环境呢是吸收了一些热能，反而会令到个人呢是会更加热。我们应该呢其实就是穿一些浅色的衫啦，通风啦，最好呢就不要穿一些咁贴身，咁就令到可以有通风啊，令到不会咁焗促个皮肤。咁然后可以 善用一些就是冰凉的小物啦，即是譬如我们现在冰冻的湿纸巾啦，甚至乎是一些衣物的降温的喷雾，即是给我们有短暂的啲皮肤带来一些冰冰凉。 哦，有啊有啊，有时候我跟那些行山朋友一起就是用那些喷雾啊，喷衫那些，不要喷落皮肤啊，喷衫的。 是啊，喷衫。 是啊，有阵时一个唔要喷得几下之后呢寒啊，个人个人冻啊，最因为背脊喷得多，背脊尖寒尖冻 啊。系咁，你就住适量适量咁样喷啦。咁但系原来咧，有好多人咧都好中意贴退热贴噶。咁究竟贴退热贴贴喺边一个位置咧？系咪贴喺额头又或者颈系最好咧？原来喺日本有个健康节目咧都有讲噶，佢就话如果退热贴呢一啲咧，就最好贴喺肚脐嗰度。点解咧？因为肚脐附近的血液流动呢比较高啊，它的流动量， 哦， 所以是有效地去加速降温的。是啦，咁有啲人就话啦，啊，咁系咪喺适当嘅时候应该都要补充一下啲水分啊？梗系啦，饮多啲水啦。但系咧，有啲人就话啦，喺一啲户外工作嘅时候，我好唔好呢就系，是，喷一啲水落皮肤度咧？咁原来系可以嘅，咁但系有个小提醒就系，如果你要喷水就唔好喷冰水，最好咧就系温水咁样喷。噴落我哋嘅皮膚上面，再配搭埋風扇咧，係可以有效咁樣咧，透過一啲水分蒸發咧一啲熱力嘅。 哦，啱啊！哎，我 帶走。 我又知道點解會唔好用冰水，因為冰水噴咗上皮膚之後咧，個皮膚會即刻嗰啲毛孔收縮咗。 係啦。 咁嗰啲熱氣咧就繼續留喺你個身體入邊嘅。 係啊，所以千祈就唔好用冰水。所以就算你話啊，我放到工翻屋企啦，咁我應該沖個冰水涼啦，唔好，其實最好咧就係用常温嘅水，就係咁樣啦。 哦，嗰個退熱貼啦，咁你話有啲節目咧就喺度話退熱貼啊貼喺個肚臍嗰度，喂，呢個真係我都想問下中醫喎，啲中醫成日 可以下次 係咯。一陣間又話嗰個退熱咩嘅肚臍又話入風啊汗啊受寒啊好多肚臍好緊要噶，所以啲中醫成日都話而家啲妹妹咧咁著嗰啲露臍裝咧，即係又驚大家虛啊開始，因為大家性感得滯嘅時候就冷親個肚臍啊。 系啊，咁我哋下次又可以问下中医师，究竟喺我哋中医嘅角度，系咪可以贴喺肚脐咧？ 系喎，系喎，都好。 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啦，好冇？ 好。 好，今日咧系大致多云嘅，有几阵嘅骤雨，日间短暂时间系有阳光，以及系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去到32度，新界咧注意要再高一两度噶，会吹和缓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风势亦都会间中清劲，而本周余下嘅时间咧，气温都会持续偏高，所以大家都要注意一下，要补水啦，同埋带定一啲防热嘅措施啦。咁啊，星期三四咧都会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嘅。 好，而家室外气温咧就29度，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咁啊都系偏低嘅水平嚟噶吓。咁啊，头先 Vicky 都提得好啱啊。咁如果你话喺室外工作嘅话咧，咁啊着翻啲叫做防，即係好似嗰啲防 UV 啊，或者淺色衫嘅，咁會好啲。咁亦都冇諗住，咁我都係雖然出面曬啫，咁我都有瓦遮頭嘅。咁啲 UV 咧就無處不在嘅。咁最緊要就做多啲呢一類型嘅叫做防曬防熱嘅工作，咁就最好啦。 CIBS 人人广播 梦工厂社区青年说， 专门关注特殊教育需要的慈善机构创办人何海怡。 认识特殊教育需要这个议题好像很高门，但其实都只是第二步，第一步是有个同理心，大家的需要都不同，只是他们的需要在学习上面或者在社交上面就需要多些支援。 更多有关社区青年组织的内容可以收听 CIBS 节目梦工厂社区青年说，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CIBS 人人广播， 晨光大学， 好啦，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朝头早嘅7:20，咁喺我哋晨光第一线晨光大学噶电话旁边咧，亦都咧就系博充咗香港汽车工业学会会长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早晨 Ringo， 早晨早晨 Ricky， 早晨小白。 早晨，咁今日咧，咪无论系头先7:00嘅新闻，港台嘅新闻报道啦，定还是见到多份报章咧，咁都有讲到呢一个咧就轻装上阵。乜嘢轻装上阵呢？就系我哋嘅汽车轻装上阵，唔系好轻个轻，系轻能车，系啦。 咁呢個輕能嘅輕裝上陣咧，雖然我哋之前都有幾次提及過，例如咧就講到嗰、那個輕能車啊，同嗰個電動車咧，咁啊之前 電動車嘅係 啦，哇嗰、那個比較嗰集咧，大家就上翻去我哋 archive 就慢慢可以攆翻啦。咁、但係今日既然即係大家都喺度討論緊呢一個輕裝上陣啊。創未來喎，咁啊，所以咧，我哋都要了解一下，到底喺我哋嗰、那個輕能車個發展啊，咁係咪其實已經落後咗咧？定還是我哋嗰個策略各樣嘢嘅時候，我哋有啲咩可以知道？同埋最緊要就係輕能車個優點同埋缺點，咁啊，等大家咧可以了解多啲喎 ，Ringo。 好啊，好啊，好啊。咁我諗首先講啊，輕能車嘅優點同缺點咧，當然咧，即係我哋都要提一提翻嚇。咁咧就話，琴日咧環境生態局局長就係展環咧就琴日公布咗咧，我哋有一個叫輕能策略， 係 輕能策略喺香港啊。咁呢啲時間嘅話咧，就話喺氣候變化嘅挑戰咧，其實佢就講啦，全球正努力淘汰化石燃料啊，化石燃料咧就話而家我哋燃油咧係淘汰緊嘅，咁加速咧轉型緊，就係一啲輕能。咁其中輕能咧被視為咧發展潛力嘅低碳能源咧，就世界各地唔係就我哋香港啦，咁世界各地咧正全力咧推進輕能嘅發展。其中有一個好重要噶個輕能產業發展呢度咧，國家擁有良好嘅發展嘅基礎，並以明確將輕能定位咧為未來國家能源體系重要組成的部分。 是 好啦，咁啊，對於我哋有咩嘢咧？咁佢話我哋咧，香港啊，咁咧抓住輕能發展嘅機遇咧，可以幫助香港邁向咧碳中和， 係 同埋發展咧新質生產同埋維持國際嘅競爭力。 係咁啊，係咪有好有好嘅能源就有係啦， 非常好啦。啊，好啦，咁啊，我哋咧。咁就我全部都係車主多啦，或者汽車呢，咁我哋就講講話輕能車嘅好處同埋一啲缺點啦， 係要改善嘅地方啊，係啦， 冇錯。嗱呢度咧，亦都暗裏咧帶咗咧，就話我哋以前都講啦，喂，輕能車可能咧就香港嚟計又分私家車係電動，重型車係輕能。嗱，其實而家我哋就唔講啦，我哋就全部講輕能車。可能包括埋有機會咧，就係話我哋啲私家車都有輕能喎。咁呢個係咪好高興先？係 啊， 香港咧更加多一啲我哋嘅新能源嘅汽車。好嗱，咁啊輕能車嘅好處嘅話咧，其實第一之前都有提過嘅，佢有高嘅續航力，即係話咧加咗輕之後咧，佢可以行好多嘅，通常係700至800公里。咁你諗下， 係咯， 加次輕。我哋入油都未必得喎， 入油唔得啦，咁啊電動車又唔得啦，電動車都400几500咁樣啫嘛，係嘛？400几 係啊，已經好好啦，已經好好啦嚇。好咁嗱，咁另外咧輕咧係比較輕嘅，輕啊，即係加輕咧，比響燃油也好，比響電池咧佢輕好多。好啦，咁加輕嘅速度快啦，即係好似插電，大家都知道啦，就算快插極嘅都有。这个廿分钟同个钟，但系如果加轻嘅话咧，通常系几分钟嘅啫。 哇，咁啊又赢几倍呢、这个？ 系啊， 系咯、 啊。好啦，嗱，咁啊氢能车咧，嗱，记住佢只系释放咩咧？佢有排气噶，佢只水蒸气， 系 水蒸气，咁啊非常之健康啦。 系 好啦，咁同埋呢个电车嘅比较咧。氢能咧就更加容易咧系储存啊，即系话，譬如个电池好大咧，我哋要储啦。咁如果氢能咧个储存比较好啲，同埋喺运输上高咧，即系重型车更加好啦，系嘛？好啦，咁其实氢能车咧嗰、那个发动机维护系好少嘅，即系唔同我哋燃油机，燃油机系好复杂的一样嘢，但系我哋氢能车咧嗰个我哋叫 engine 啊，嗰、那个咧。那個維護是很少的，咁同埋輕能車係啊，其實同電動車一樣，冇聲嘅，同埋咧冇污染，輕能咧冇聲冇污染嘅喎，一樣嚇。好啦，咁如果輕能嚟計咧，同電池車咧有兩個大嘅優勢啦，因為輕能咧隨著時間嘅話咧，佢就唔 会话有损失嘅，即系摆得耐咧。 嗯， 氢咧一样系储住喺度， 系， 但系电就唔得嘅， 会流失噶嘛。 系，冇错啦。啊，咁同埋咧，电池本身咧有一种叫放电啊，即系例如咧，热天啊，或者空气太热啦，或者太冻咧，个电池咧系会有自己放电。 即系好似之前咧，成日见系外国有啲报道就话到，因为太冻啊。咁啊，揸电车嗰啲人咧就全部企咗喺度啦，咁啊架车又喐唔到啊，成日都遇到呢啲问题。 嗯， 冇错冇错。嗱，咁当然啦，即系如果佢系氢能咧，就系话个成本咧就唔线上放大，线上放大咧，即系话哦，你譬如我哋就咁讲翻电池嘅，咁锂电嘅电池储电咧越多咧， 嗯， 需要电池嘅数量系越多嘅， 嗯， 咁咧成本咧佢就会一路增加， 系。 咁但系氢咧可能一个储光嘅啫，咁咧佢个成本上高咧，佢就唔会好似电池咁咧线上咧一路放大。嗱，呢一个咧就系话氢能车，包括埋重型车又好，就算我哋啲小车又好咧，其实嗰个氢能车嗰个优点嚟嘅，就咁啊好处嚟嘅， 系。 讲咗优点，要讲下啲缺点啦。 好啊，我哋两分几钟讲下啲可以改善嘅空间。 好啊，嗱，氢能车咧嘅效能咧，嘅效能啊，就其实系咧有少少咧系低过电动车嘅。因为点解咧？因为佢始终嘅话咧，佢系氢，即系一种气体嚟嘅。咁所以氢能嘅嘅车咧，佢系需要个引擎。佢需要个引擎，咁咧电咧就冇引擎嘅，系一个摩打，咁呢个咧系输咗少少啦，系咪？好啦，而家嚟计，氢能车咧系比较贵一啲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即系而家最多系电啊嘛，咁啊氢能咧就贵咗少少。好啦，咁另外咧氢能咧就系话有少少咧就个安全性咧啊，咁因为点解咧？即系佢始终系要加氢嘅，咁所以琴日咧谢局都讲咧嗱。不过咧个安全都很好嘅，比石油气嚟计，咁所以咧佢都可以行隧道啦。嗱，呢个非常之高 的。有啊，睇到进步咯。 系啊，咁另外当然啦，就氢能咧，而家嚟计咧，不论重型车好或者油私家车咧，我哋加氢站系少嘅。咁呢啲咧系佢嘅而家不足之处。 系，咁相信咧，即系你话加氢站少嘅，咁之前都同听阿 Ringo 讲就话喺系咪喺元朗一带都准备紧又起一个咁样噶嘛？ 系啊，其实地基就响即系呢个石岗坳头嗰度咧，其实第一个加氢站咧就系中石化嘅加氢站，咁咧佢应该如果我所知道，今年年尾九月十月咧，佢就会可以咧个加氢站起好咗啦。咁同埋我之前都有提过，除咗加氢之外咧。哇！佢咩都有噶喎， 又有電啊，又入油啊， 咁呢個都係我哋香港一個好重要部分嘅一個特色咯。 不如再起大啲啊，等啲司機人啊，人都可以入去加加油啊，食下嘢啊， 可能之後係會有噶喎。 係啊，就好似外國嗰啲， 應該有嘅， 係啦。咁啊，俾大家休息一下啊嘛。咁啊，啱啊，如果 轻装佢叫轻装啊，即系话我哋都系轻装饮杯咖啡啊， 系 冇 问 题。 啊，Ringo 好啊，帮人谂埋名添。咁啊，而家咧就轻咁，当然你话譬如加轻站嘅数目咧，就仍然系可以继续有更加大嘅发展啦。咁但系亦都表示咗，我哋睇翻电车，咁当初全香港有几多嘅有可以充电嘅地方咧？咁样咁，所以话无论系个策略啊，定还是系各样嘢嘅科技上面嘅帮忙咧。都可以令到我哋睇到氢咧嗰个嘅前景啊，非常之亮丽啊！好，咁我哋今日咧就同阿 Ringo 讲住氢，讲住咁多先，咁我哋下次又再倾过啦吓，唔该晒 Ringo。 OK， 好，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广东梅州近日持续出现暴雨，平远县、蕉岭县同梅县区等多处发生山洪同山泥倾泻，已经造成五人死亡、十五人失踪。部分地区因为洪涝灾害，进出道路受阻。福建龙岩、南平、三明、宁德等市因为降雨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其中龙岩市武平县山泥倾泻造成四人死亡、两人失踪。 新羅區重點區域星期一起實施停工、停產、停課和休市，直至防暴雨二級應急響應結束。因應華南、江南強降雨持續，國家防總先後針對廣東、湖南、江西、福建、廣西、浙江和貴州七個省份啟動防汛四級應急響應，並加派一個工作組到廣東協助指導防汛工作。應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的邀請，俄羅斯總統普京今日起一連兩日對北韓進行國事訪問，是他時隔24年再次訪問北韓。普京在訪問前夕在北韓傳媒發表全名文章，說高度評價北韓堅決支持俄羅斯在烏克蘭進行的特別軍事行動，並指北韓是俄羅斯可靠的支持者。普京又說俄羅斯堅信共同的努力會將雙邊合作提升到更高的水平，推動發展兩國互惠平等合作，加強兩國的主權，深化經貿關係和發展人道主義領域的聯繫。黃大仙孔教學院大成小學的辦學團體早前宣布，將會在 2025-26 年度停收小一，2026-27 學年結束營辦。校長表示事前並不知情，批評辦學團體未有諮詢法團校董會，單方面決定停辦。辦學團體回應校監早在4月已經向多名校董包括校長交代將會停收小一學生的決定，強調決定經過深思熟慮並非倉促。教育局表示雙方在討論過程之中出現爭拗，亦都未能夠就過渡方案達成共識，學校管理失效，將會委任校董加入學校的法團校董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气温持续偏高，星期三同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隧道情况现时红隧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大学，将军澳隧道出观塘仔欣怡花园，东隧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狮隧去九龙方向龙尾喺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就排到小沥苑。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另外呈祥道去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一带系车多噶。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和斜村车多。龙尾排到沙田马场，另外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近马料水码头一带都是较为挤塞，龙尾在科学院。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富泰村车多，龙尾在福亨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依家八号风球啊！ 等我哋两兄弟同大家一齐海边追风同观浪先。 哎，小心啊！ 今日下昼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时，一名年约25岁男子在海边观浪被卷入海中，身受重伤，其兄长落海营救时遇溺，伤重不治。事件中仲有一名消防员受伤。 慎防贪玩之过，追风追出大祸。 随着本港出生率下降，不少学校面临杀校危机。收生不足的学校怎样力争避免杀校呢？政府又提供了什么支援政策协助学校调整未来的发展方向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杀校，星期四晚7:35，港台电视31。 传，推广香港特色流行文化。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不一样的精彩表演嘉宾。香港同人管弦乐团倾巢演出，青春狂热动漫音乐响彻舞台。6月23日，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汇集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Let's celebrate！ 二台话你知， 咦？我记得你之前仲话冇乜求职方向，最后系点样入到自己中意嗰行噶？ 好彩，我参加咗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呢、這个计划专为15至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提供全面嘅求职平台。计划有专业社工担任我的个案经理，帮自己分析事业方向，令到我更加确定想担任一位甜品师。 个案经理是怎样帮到你啊？ 个案经理会以同行者的角色向计划学员提供为期12个月的个案管理服务，包括个人化的择业导向、求职装备和在职支援等等的。他们还会帮学员揀选和报读合适的雇员再培训课程。 真是帮到手、啊、等我都上计划的网站 www.yes.labor.gov.hk 和他们 Facebook 的专页，还有 Instagram 的账户 yetp.labor.hk 看看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阿欧彭泳仪，二台话你知。 早晨7:38，咁啊小白翻嚟啦，放完假之后，咁啊今次去呢一趟嘅日本之旅应该都好 happy， 我见你社交平台咧放。都几放得几多食物啊，放得几松嘅，放松放得多啲。 今次真系得几张，因为咧，其实我喺社交平台又冇特别摆咁多，最主要原因系因为今次就尽量都想放低手机。 但你都有放下闪嘅，乜嘢都冇放， 幾張啦 都要放下闪嘅。 呢啲几张一定要嘅， 亦都有放低咩嘅，放低手信嘅。你今早一翻嚟就话，喂，我抽一抽， 系啊， 抽咩啊？抽你两拳，唔系嘛？ 梗系抽奖啦， 抽下奖。 即系例行工作嘅，点解咧？其实因为呢个地方啦，今次就去日本啦，咁所以咧，好即刻俾阿欧抽一抽， 好有现场感啊！ 究竟我哋 觉得好有现场感 抽咩咧？咁而家承接翻咧，我呢一个嘅手信咧，其实都系抽嘅， 传统嘅嚟， 系啦，传统系我嘅传统系抽嘅， 我唔使抽，我跌咗一个出嚟， 哦，咁系你噶啦， 系你噶啦， 头尖咁讲出嚟， 投咗出嚟， 就系嗰啲扭蛋啊， 系 啦，因为即系你睇到咧，其实呢个地方佢发展个扭蛋咧都非常之成功啊， 有好多朋友去日本都会。扭蛋啊，扭勁多。 係啊，你自己中意又好，或者你 呢個我好中意喎，我平時都中意戴呢個黑色嘅 cap 帽啊。 呢個我都有諗過，其實會唔會你抽到㗎？ 係咩？ 係啊。 哦，咁啊，冥冥中有主宰啦，因為佢碌咗出嚟， 係啊， 我就執翻佢。 係你㗎啦，呢個。 係啊，多謝多謝。 係啊，咁就喺個扭蛋入邊咧，有個有頂帽，咁呢頂帽咧就有即係細細頂嘅帽啦，咁啊有個圈圈，咁啊可以圈喺你自己。包包又好，边度都好咁样。 我抽嗰个咧系咪猪肉包啊？ 边个啊？ 系啊系啊，冇错， 猪扒包 食换咁样噶， 猪扒三文治， 大家 一听到唔好谂住，喂系咪即刻摆落口食？唔系啊，系锁匙扣同埋食换嚟啊， 系啊，扭蛋嚟嘅，仲可以有得揿添， 系啊， 好似嗰啲放松压力嗰啲波波。 呢个佢个卖点就系可以揿佢咯，你平时食嗰啲三文治揿多两下，惊面包扁啊嘛，你唔好去闻啦，冇味噶系嘛， 臭。 系啊，你平时都好放松噶啦，唔使再放松 Vicky， 你应该再紧张啲，将所有嘢再紧张啲，再紧张啲，再紧啲，唔好咁放松。不过关于小白呢、這个翻嚟啦，去完旅行啦，其实琴日咧好似机场都有少少问题出咗嚟啊。 哦，系、哦。 咁我以为咧你都会啊，有冇机会遇到嗰个情况咁啱碰啱你落机？咁但系咧，当然咧，机管局嘅有关人员咧就火速咁样去叫做令到成件事就回复翻正常，咁佢哋都好快做翻啲嘢嘅。 我都有睇到，譬如下昼嘅时间就将嗰、那个即系爆胎嘅情况就处理咗啦，咁啊移除咗，令到个跑道就成功翻。 咁嗰啲都天有不测之风 嘅。系咯，咁嗰啲冇办法啦。咁我都即系不断 mon 住啊，即系同喺外地嘅港人一样，因为佢睇到有唔知180几班飞机咧系航班受到影响啦。咁我又系其中一个嚟嘅，咁所以咧就搞到真系夜咗。咁啊， 即系你都有受影响啊？ 我系有， 我就系以为你冇受影响啊，因为佢啊，我留咗睇。翻咧報章報道， 我仲有客我監製添啊，我可能翻唔到嚟㗎，咁要翻工啊。 所以我今朝我有同小柏講話 ，OK 唔得 ，OK 我會繼續等到七點半咁樣。 係啊，監製都係叫 Vicky 早啲翻嘅啫，大家都明白呢一樣嘢啦。好啦，咁啊講翻呢個北跑道咧，就停運咗8个钟咁啊。頭先都講咗有少少事故出現咗啦。咁有事故最緊要係維修得宜嘅啫，咁樣。咁琴日亦都機管局嘅方方面面去幫忙一啲乘客啦。琴日啟動咗一個。比較緊急嘅一個處理程序啊，咁啊，機場嘅客運系統咧，同埋機管局嘅客服咧，櫃台會延長服務時間啦，包括咧嗰個清潔嘅承辦商啊、行李嘅推車服務商啊，亦都加派人手嘅，咁啊，航空公司亦都增派人員去協助旅客，因為啲旅客你唔好。成日以為大家講廣東話，即係所有都係香港人飛出去啊！咁、你有啲遊客由香港飛翻去自己老家噶嘛？咁啲遊客可能言語不通，你唔動多幾個嗰啲叫做叫做幫忙嘅人員喺度講下英文啊，講下其他話啊，咁人哋真係好亂嘅、 人哋真係唔知個嗰個信息咁， 同埋 係要 miss 咗班飛機，同埋班飛機受延誤咧，個人嘅心情好難唔受影響 嘅。同埋有機會咧，係因為有好多朋友係要轉。机 啊， 咁所以如果佢自己本身班机，因为我寻日都知道有啲航班可能阻滞咗2个钟、4个钟，其实都有嘅。咁所以咧，如果系你系要需要转机嘅话，咁你如果 delay 咗4个钟，咁人哋第二架飞机唔会等你4个钟。 唔等噶啦，咁你成个行程咧就会 postpone 咗咯，即系受影响。仲要可能好多朋友都会买旅游保险，但系。佢就最尷尬就係你介乎喺遲2个钟同埋3个钟起飛。我印象之中有啲旅遊產品咧，佢就唔補噶。你遲2个钟嘅話，或者你 可能啱啱3个钟或者4个钟以上先至會補嘅。 係啦，即係你都知道呢啲全部都有高級版、中級版同低級版噶啦。咁如果你話喂輕鬆，我諗住買個低級版或者入門版咁就搞掂啦咁樣。咁但係嗰個咁啱就係、是、你延誤咧2个半钟咧，我哋就唔補噶，或者延誤咧5个钟都唔補嘅咁樣。咁你咪被佢影響到你嘅行程咯。咁真係天有不測之風雲啊！但係琴日機管局嘅處理算係，我覺得即時處理上又好得意㗎啦。你都知道香港日日都有咁多班航班飛，有少少 mistake。是很正常的，只要这些错误不是一些即是很严重的错误 touch 了吓。咁大家繼續飛嚟飛去，咁、就算㗎啦。 因為呢個真係意外啦，咁所以你話最好就係冇特別造成好大嘅問題咧，只係啲航班延誤啦。係 啊， 但係即係旅客亦都要大家忍讓一下， 係 啦，多啲包容啊。咁、這、呢個時間就睇到啦。 嗯，喂，今日想同大家講下呢一個題目咧，幾得意嘅。你哋咧人生入邊咧飛得最短嘅距離咧，係由邊度飛去邊度啊？我想問一下，即係 最短啊？ 係啦，最短嗰一次嘅飛行。系啦， 最短嗰一次嘅飞行，我估都系飞台北咁上下啦。 台北啦， 系 台北啦，台北最短啦，个零钟啦。嗱，有啲朋友系台北啦，有啲 我以前 收、我知啦，有啲会飞去澳门。 系 嗰个直升机嘅航班嚟嘅， 系啦，又调翻转头，你讲得好啱嘅，直升机嗰个都，直升机唔系飞啊， 直升机都系飞 啊，同埋依家内地啊好流行低空经济啦，有机会就喺。 禮拜六嘅灣區生活一小時，再同大家講。 嗰、那個我都好想試啊！即係你係啊，你點樣可以喺個城市入邊靠呢一個空中嘅運輸方法咧，去到好火速咁樣去到你想去嘅地方？因為佢當然好嚴密嘅監控啦，但係佢受到路面上面嘅障礙咧，基本上係零嘅。係 啊， 咁你就直接點？譬如我呢棟大廈去嗰棟大廈，你直接點對點喎？咁呢個真係好快脆，同埋佢我哋有陣時各行喺地面上面個馬路，我哋都要轉彎又等交通信號啊嘛。其實佢係打一條直線。如果你飛行上 諗就咁諗啦，雖然內地嘅低空經濟咧，依家載人方面咧都唔係經常允許嘅，咁佢哋最多都係幫你送下餐啊，或者送下外賣啊，或者送下一啲叫做你訂嗰啲包裹啊等等嗰啲嘢啦，咁嗰啲就比較多啲用低空經濟 掃下二維碼，咁你等幾分鐘又有杯手搖飲品啊，有見到有啲都 係啦係啦，即係佢哋主要個。低空經濟係如此地去發展住，咁遲啲你話喂再多幾個人上架無人機或者架飛機有冇可能？有可能，不過呢啲全部要安全測試噶嘛，即係始終即係你坐咗上去，人命都係最大嘅成本嚟噶嘛。有機會再同大家喺禮拜六嘅灣區生活一小時再分享啦。這個就因為比較嚴肅啲，同埋再加上香港冇乜呢個低空經濟嘅可能性，因為我哋好密集嘅一個係啦係啦係啦係啦，所以我哋就難啲。呢一樣嘢，因為我哋本身點對點，又調翻轉頭講，我哋點對點去一個地方好方便，係啦咁樣，即係我哋搭鐵路，鐵路亦都好方便做得到，或者搭公共交通工具亦都好方便做得到咁樣。好啦，嗱你頭先都講啦，譬如去台北啦，或者去澳門啦咁樣，我自己咧最短嗰、那個。行程咧，我都唔記得係去台中定還是係越南啦、 啊， 都係個零鐘嘅，係、個零鐘落飛機，我就覺得係短啦、 我以前細個好中意問屋企人一樣嘢嘅，香港有冇飛機直頭飛去深圳啊，飛去廣州咁樣？ 有 嘅，係啦，係啊，係啊，係啊，我都有問呢啲問題啊，咁跟住就問佢，咁咪好短咯咁樣喎。是噶，是好短噶。 咁當然我亦都細個都唔明爹哋媽咪點解會話，喂搭飛機去廣州白雲機場啦，或者搭飛機去深圳寶安機場啦咁樣。咁依家人大咗我就明啦，因為你上到去咧，你就再轉機。咁變咗咧，你入咗嗰個制空系統之後咧，即係嗱，你喺機場已經搞曬所有嘢啦。你去到譬如寶安機場，咁你好快就已經轉機咁樣咯。係啊，就唔使搞咁多嘢。即係佢又你喺。用多咗時間底下又慳翻啲時間， 是 即係喺個非內陸機方面啦。咁呢啲下山350字啦。今日最想講咧，其實咧有一個面書專業咧講咗一個全球最短嘅航線出嚟。 我估半個鐘， 唔使唔係最低係最佢真係好快嘅、 半個鐘。 佢係好快嘅。你頭先估嗰個嘢係同呢個咧係撐天共地 添 啊！係啊。撐天共地啊！你嗰、那個一分鐘之內啊，係53秒啊、原來咧有一條世界最短嘅航線咧係53秒。你飛完之後咧，佢仲會俾張證書你。 哦， 因為咧 佢都係同一個地方上落㗎。呢個 佢係咁樣㗎。呢個神奇嘅航線咧就係由一間英國嘅航空公司營運咧，因為咧就係連接住英國嘅韋斯特雷島同埋咧帕帕韋斯特島嘅。咁佢哋嘅票價咧$168，都貴㗎。即係你唔好以為飛。53秒，系咪廿蚊就搞得掂啊？ 幾好易考168，一路發。 唔係，琴晚啱嘅，依家啲榜嘅榜匯嘅情況嘅折翻，因為佢票價 應該冇呢啲， 係啊，佢 冇 啦，係啊，佢票價 硬安上去嘅， 佢票價17磅啦，咁啊對接就大概168港紙啊，咁個榜匯如果唔同咗，可能變咗169。或者165噶嘛，系咪先？咁你唔知道噶嘛？咁你計港紙喎，人哋英國計英磅噶啦，系咪先？咁啊，一次咧就可以啊載到8旅客嘅咁樣。官方嘅時間咧就係2分鐘嘅，即係每次飛嘅時間。但係喺最佳嘅條件底下咧，飛機只需要咧53秒就可以抵達目的地噶啦。 我未扣安全帶，可能就已經落。 唔係，咁佢會叫你扣安全帶 嘅， 始終都係飛機。 我諗呢個係飛行時間啊，即係你上得上去。嗰、那個特定嘅空域之後先開始計嘅，咁又唔係話你入咗入去佢開始啟動引擎行啦咁樣，你50多秒你啱飛上天，唔通嗰陣時已經計咩？係 啊，喂，佢最好正嘅喎，咁你飛完之後咧有一張世界最短嘅航班嘅證書，作為呢個特殊嘅紀念，即係你有張 shirt 嘅， 係咯，幾有趣呢、這個。 喂，我覺得有張 shirt 幾得意啊！即係你飛咗咁多次，除非你真係玩嗰啲空中飛人嗰只鋼咧，sky diving 啊嗰啲咁。 嘅嘢啊，你飞落嚟先会有张证书。 我有啊，有啊。 你有噶？ 我有、啊。 你飞过噶？ 系我新加坡飞过。 哇，好叻喎你！ 好好玩。 你作为乜都惊嘅人，但你喺高空飞落嚟又唔惊。 唔系，嗰啲我唔惊。 因为佢啲位高啊。 我冇位高啊。系，其实我都几大胆。 你又有啲位高、 啊？我又系啊。 我系好有冒险性嘅，我自己一个去旅行啊，我会好多嘢都好敢。 自己一个去旅行，大把人都会啦，系啊，大把人都会啦。你 skydiving 就好多人都劲，呢、這个就劲啲、這个级别，系啊，所以呢个就值得攞嚟讲下。咁所以啊，如果收音机旁边你咧啊，都想近近地飞一转咧，最近系几多啊？吓、啊，主持人话俾你听啊，大概两分钟之内，大概最快最佳条件底下53秒，你就有机会飞到啦。 频道终于都扭对了，寂寞长夜。Wanna be your love, wanna be your love, I want your love。疑惑终于都解决了，浪漫时间。Wanna be your love, wanna be your love, I just want your love。陪我做歌，测验了解。五种恋爱表达，谁是你？ Yeah， 若爱需要一种礼物盒，痛到亲手送蜂蜜，还是要相伴片刻？放低手机一个钟，全程望你。 为理想作结，或作掉炸弹。 为你自制便当，为你订票，为你在接待处排半日去办理护照。如身体需要我，基本需要我，轻轻触碰带来震撼更多。 Oh, right, 你一段大敏感，你做爱嘅语言、肢体语言、体式， 还是要肯定句子？我打开口100款甜言蜜语。Yeah， 学会感激这爱恋，然后慢慢数优点，直到想话你知 ，I am yours。Yeah， 频道终于都扭对了，寂寞长夜。Wanna be your love, wanna be your love, I want your love。 晨光第一线 ，Vicky。 越嚟越熱啦！今日咧最高嘅氣温都去到32度，新界咧亦都會再高1-2度嘅。咁大家應該會喺呢啲時間咧都會開下冷氣噶啦。 要啊！ 所以今日咧要同大家睇下究竟啊最新研究報告啊就係指出啊，究竟喺我哋屋企究竟有啲咩電器係最耗電嘅咧？ 哦，最嘥電 嘅，最消耗啲電能嘅咧，即係最你要俾最多錢啊，應該話最燒錢啊。咁究竟係邊啲咧？你哋覺得係咪冷氣咧？ 我就知道嗰啲就所有同温度有关嘅，都系会好嘥电嘅， 系、嗯、啊， 系 啊，咩、空气嗰啲咩 制冷制热啊， 系啦、啊，清洁机啊，即系、近排消委会做嗰个研究都话有啲要用电用好多噶嘛，系、嘛？ 系啦、啊，咁、其实系啲咩咧？咁有个研究报告咧就。排咗个 top 7出嚟，咁究竟系啲咩咧？我哋都可以睇下啦，亦都佢都有讲嘅，究竟点样可以令到我用嗰样电器嘅时候冇咁嘥电，冇咁烧钱嘅。 系， 咁首先第七名、第七位咧就系洗衣机。咁原来洗衣机咧，佢就话啦，一个月咧，产生嘅电量咧系唔算话真系好多，但系咧你要顾虑嘅就系，当你唔用嘅时候，其实你应该咧要掹咗个插数佢、就唔应该咧你话off 咗佢就算啦、其实应该个插数都掹埋，最好咧就系选择一啲有开关嘅插头， 系 啦，咁你就可以用完咧，你直接熄咗个掣，咁、就最好啦、因为如果唔直接熄咗个电咧，嗰啲电源咧会继续咧好容易。喺度嘅时候咧，好容易发生一个短路啊！咁呢一个都关于安全嘅问题嚟嘅。咁跟住去到第六位啦，原来就系我哋嘅电视机啊！大家通常睇完电视机会点啊？睇完电视嘅时候， 熄咗佢咯， 用个遥控， 用遥控熄啦。 系啦，用个遥控揿粒掣就算啦。咁但系喺个电视机，我哋都会见到长期都会有个红色点喺度噶嘛，就代表咧佢哋有个待机状态。咁、待机状态就咩？随时俾你安翻嘅时候，你开翻嘅时候，佢即刻着到嘅。咁、其实原来佢喺呢一个时间嘅。里面咧都系耗紧电嘅，即系用紧啲电嘅。咁、所以咧，如果假设你哋真系睇完电视嘅时候咧，最好就系唔好净系用个遥控熄咗佢，最好关埋个总掣，闩埋个总掣咧，咁就可以令到我哋嘅电费咧减翻少啲啦，即 系 冇咁嘥电。你会唔会教小朋友咁？ 我以前我都有呢个习惯嘅，不过因为而家个电掣个位置比较上隐蔽。系啊，系啊，撩楞啊，系啊，同埋咧，其實我都中意有啲電視機咧。我以前有部電視機，佢就直頭個總掣，你可以喺個電視機嗰度撳埋嘅。 嗯， 係啦、啊，咁而家嗰部冇喎。 哦， 係啊， 依家嗰啲好煩噶，智能電視你要熄咧，你會揾熄機嗰掣咧係好唔方便嘅、因為佢喺個叫做電視機背脊。一個好隱藏喺下面嗰個位置，如果你屋企已經齊曬嗰啲聲巴啊嗰啲嘢咧，即係音響嘢咧，一抽二楞咁樣咧，你就 伸唔到入去。 好係啊， 同埋有陣時有個迷思就係你熄咗之後個總掣啦，咁佢你已經預設咗嘅，譬如程式咁，會又需唔需要重設咧？呢啲咁樣嚇， 因為依家都用智能電視噶嘛，大家同埋你一開智能電視咧，本身咧已經會播一啲。无聊广告啦，咁你开出嚟播无聊广告，你又要等，你一开出嚟要等咁样，咁所以就令到自己睇电视嘅意欲会减少啦。唔系教大家唔节能啊，如果我做唔到嘅话咧，我尝试喺你头先讲嗰啲咩洗衣机啊， 系啦，喺其他方面 其他嘢嗰度搞你有七点啊嘛， 啊 你做到、 啊、 做到五六点都好叻啦，系嘛， 系啦，咁我哋就可以睇埋第五点啦。第五点咧，原来微波炉咧都好嘥电嘅，用嘅时候，咁、佢就有。个建议其实只要将我哋咧加热嘅食物放少少洒少少水落去，咁就令到咧可以加快加热嘅速度，咁亦都可以悭到一啲电嘅，系、啦，可以悭到电嘅。去到第四啦，第四咧就系电磁炉。咁其实而家咧我哋经常好多人都会用到电磁炉噶啦。咁佢话啦，原来咧长期咧呢个电磁炉系长期处于一个待机嘅状态，就好似啱啱嘅电视 一有灯仔就 系 有 呢一个就更加难删啊。咁但系如果咧你喺用嘅时候用平底锅就最好，因为接触。面大嘛，咁接触面大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快啲加热啲食物，咁就咧可以悭得电多啲啦。咁、去到第三名咧，就啱啱话夏天咧要开嘅冷气啦，咁但系咧都有方法嘅，就系、记得要洗个隔尘网。 哦，第三名先系冷气、 啊， 第二同埋第一名系乜嘢咧？究竟 第二名原来就系电热水器电热水器就是我哋冲嘅热水凉，咁有好多人咧就以为啊唔冲凉嘅时候，咁你咪正常咁样闩咗咪算咯。但系我哋又系冇做到咧去拔去嗰个电源啊，电嘅来源。咁如果喺呢个位咧做得好啲咧，就可以悭电。到最后一名，原来就系机顶盒，机顶盒都好嘥电，因为佢都系 keep 住长期。 我真系估唔到系机顶盒 ，keep 住长期 hold 住个电喺度。 Yeah.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一分，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今日继续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Kenny 早晨， 早晨， 系同我一齐跟进下咧，琴日啊，港股表现啊，咁啊，恒指咧再突破万八点啊，琴日一开始，不过咧未能够企稳啊，咁啊，收市微跌五点啦。睇嚟咧，无论系香港股市啦，以至咧美国股市咧，都系观望紧唔同嘅一啲国际形势啦，包括联储局嘅议息嘅结果啦，以至咧就系嚟紧啊，究竟呢个礼拜五啦，内地公布嘅三头马车嘅数据啦，好似。暂时停一停手先咁啊，嗱，不过琴日咧继续都系失守五十天线嘅，咁啊，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下港股方面嘅情况啦，好唔好啊？唔该。 好啊，咁啊，其实都你都讲得啱嘅，其实暂时嚟讲个市场上边嘅话咧，都系一个系观望啦，同埋即系整固为主啦。咁我覺得都健康嘅，因為就之前咧個市方面咧就喺好短時間裏面咧就係急升咗成三千幾點啊嘛，咁所以變咗就開始喺兩萬點關口之前嘅話咧就需要啲回吐咧都係好合理嘅。咁但你見到其實嗰個係回吐嘅壓力方面咧唔算話即係好大嘅，因為你見到基本上咧去到即係0.5 trillion 嘅話咧都開始有支持嘅。同埋都係睇到就係未去到250天平嗰陣時咧，都開始咧就係有啲趁低吸納盤啦。咁所以而家暫時喺萬八點呢啲水位就上上落落咁啦。咁最主要等緊咩咧？就係嚟緊就當然係好快就三中全會啦，六間水論壇啦。咁係睇政策面嘅嘢多，因為大家要記得就係話個市由之前咧就喺四五月升上嚟嘅話咧。好大程度上都係咩咧？政策推動啊嘛，咁所以變咗去到呢個境地嘅話咧，咁能唔能夠再上嘅？我咁相信大家都會係好依賴個政策嘅，會唔會有啲新嘢啦？咁我相信就大家都即係會憧憬啦，即係除咗話喺個三中全會之外嘅話咧，咁就好快到七一嘅啦，咁大家又可能會睇下啊，究竟會唔會有一啲政策咧，就係利好香港資本市場咧？咁而家一兩日都傳得好多啦，又包括就話。我呢度唔知算唔算啦，就呢个系恶劣天气开始嘅问题啦。 开工开工， 系啦，呢个又即系讨论紧啦。咁啊，第二就系当然系之前我哋即系喺中证监同喺香港个资本市场嗰个系互动嘅公布啲嘢啦，就系话包括呢个系人民币柜台或者股息税等等，即系。措施就公布咗啦，但係就落實時間係幾時咧就冇公布嘅。咁會唔會喺七月嗰時公布呢？咁另外我哋嘅即係交易所BO 咧都有一兩日都喺度啦，話嚟緊真係有啲可能勁嘢嘅 IPO 嚟香港上市啊，同埋又話而家啲投行咧好好生意喎，話有間投行咧就手頭處理緊廿幾隻 IPO 喎咁樣，咁所以都係。喺消息面上面咧，就係做咗催化劑咯。 係咁啊，當然啦，即係睇翻報章報道都同Kenny 咧嘅説法咧，完全都係一致嘅咁樣。例如咧，即係大家都係憧憬緊咧七月一號啦，咁啊 ETF 互聯互通嗰個擴容啦，同埋房地產信託基金個 risk 嗰個納入人民幣櫃台啊等等啦咁樣。咁亦都有你頭先講，譬如公佈削減股息税啊，或呢啲好直接刺激到交易所多啲生意啊嘛，係咪先？之前其實講咗幾年就係話。喂，幾時減呢、這個股票嘅印花税？因為好多朋友其實或者專業嘅投資者其實做緊啲高頻交易，即係唔係話我哋今日買完即係可能即係做中長線嘅，哇半年之後先吹走佢，或者就算做短線嘅都揸佢三五七日咁樣。咁有好多投資者甚或乎有啲散户其實一日做嗰啲吹都多過食幾多餐啦，即係我哋一日食三餐，可能一日做佢做。即系散户投资者一日做紧十几个 trade 噶嘛，有阵时都咁样，特别有啲衍生工具嗰度咁样，咁即系有好多呢啲考量之列咯。咁 Kenny 咁对于港交所嚟讲，嚟紧系咪影响都颇系乐观咧？因为头先你都讲，哇，啲 IPO 近排都交到啲成绩啦，叫做新上市嗰啲都有10%+嘅升幅，即系普遍嚟讲啦，唔好讲个别，哇，有好多都系一上就潜水，即系调翻转头，近排其实好多唔同嘅 IPO 都陆续相继揾港交所去叫做即系上市啦，叫做筹集资金啦。你睇法系点咧？ 我谂最紧要睇港交所咧，就唔系睇好短线咯，因为始终咧就系、是、第一，首先港交所方面咧个估值系唔平噶嘛。咁同埋港交所咧，其实个股价嘅方向咧就好睇嗰、那个新潮文，好睇嗰个气氛嘅推动嘅。咁而气氛上边咧，其实我哋而家睇港交所咧，应该睇嗰个系国策。 咁最主要咧就係經過國九條啦，同埋頭先講嘅中證監同香港澳呢個係資本市場嗰個互動嗰、那個嗰五條啦。你睇到就係國家嘅政策嘅話咧，其實就都係傾向就係鼓勵一啲內地嘅企業方面咧就嚟香港做 IPO 嘅。咁所以咧都係會睇到就話國家嘅政策咧都希望咧香港個股票市場咧都係繼續維持一個國家嘅國際嘅金融中心嘅地位咯。咁所以變咗咧，依樣嘢就會係長遠啦、深遠咧，就對港交所或者甚至乎對成個香港股票市場咧個發展咧嗰、那個影響啊。咁尤其是你見到咧譬如好似出咗呢啲政策之後咧，譬如內地咧都有關嘅金融當局咧都係積極係做呢件事嘅，即係我哋上次都去前海咧，都係有即刻咧就係、是、已經係搞咗一啲係帶到香港嘅。IPO 嘅一啲係論壇俾內地一啲企業啊或者基金，咁都睇到就其實都積極係做呢件事嘅，咁變咗咧就對港交所咧當然係會水漲船高，就咩咧？如果你多 IPO 啦，咁啊嗰個係收入增加啦。第二咧，如果多一啲係有潛力啊、有吸引力啊、有增長力嘅公司嘅話咧，咁啊自然就會令到股市咧個市值係上升啦，成交量增加啦。咁呢啲都會係長遠對港交所有幫助咯。咁但係當然唔係一時三刻就話即刻個業績係即係大幅上升啊，或者即刻個股價升就唔係。但係呢個係背後更深層次意義，就睇到個國家政策個方向。 咁明白嘅。咁股票市場又講貨如輪轉啦，咁樣嗱，講緊咧股神巴菲特咧，咁又同大家講啦，有一段時間未冇沽比亞迪，開始咧上個禮拜搶集咧，喺呢個歐盟咧正式宣布啊，對華咧開徵電動車關税之前咧，就再減持比亞迪嘅 H 股套現3.1亿啦。咁其實規模就唔算好多。咁其實今次咁嘅股神沽比亞迪個效應，好似都已經冇咁明顯。亦都冇咁令到个股价有所震荡啦，因为始终依家今时今日见到国就对华开征一啲电动车嘅关税，其实都冲住啲内地嘅电动车龙头嘅。咁点解会冲住佢哋而嚟呢？因为真系要用翻近期好流行嘅几个字啊，就系、是、国家嘅电能车产业咧，真系做大做强啊，真系太厉害啦！人哋都忍唔住去整一整你先，玩整一整改你先咁样。咁当然啦。对于其实欧洲的车厂其实都没什么好处的这样东西。那完整地交给 Kenny 分析一下，其实即是比亚迪今次今日你的看法又是怎样，好吗？应该。 始终现在其实你看到呢，本身内地那个即是 domestic 那个是电动车市场方面呢已经很庞大的，即是当然出口都很重要啦。但本身已經是內地方面咧，電動車個滲透率，即係新車計啊，已經超過50% 噶啦嘛。咁所以其實呢個規模已經係好誇張噶啦。咁同埋就即係近排我翻內地都多啦。咁咧就都經常性，如果坐車都係坐啲電動車噶啦。咁無論喺呢個係出租車又好啦，或者啲商務車都好。如果基本上你坐過嘅話咧，其實你就會知道點解人哋會係咁大嘅一個係即係擔心，因為真係咧又好啦，又平啦。嘅嗰個係表現又即係出色啦，咁其實喺內地有個說法咧，就係個 BBA 咧，即係喺電動車世界咧 ，BBA 已經變咗雜牌啦。咩叫 BBA 咧？即係Benz、寶馬同埋 Audi 已經係變咗雜牌，即係以前唔係噶嘛，以前咧話呢啲先至係名牌車啊嘛，但係而家唔係調翻轉，要買電動車就一定要買國產嘅。咁事實上係嘅，呢個真係質素上邊係真係可以跑得出色嘅。咁所以變咗就係、是、你汽車工業其實對全世界經濟都係好大嘅影響噶嘛，即係你見到以前日本啊、德國啊啲汽車工業真係舉足輕重嘅嘢嚟噶嘛。咁所以變咗大家即係可能都會擔心就話。會唔會洗牌咧？喺電動車上邊，不過我相信應該係會咯，真係。 會啊！ 咁所以變咗你係一啲歐洲國家或者美國加徵一啲關税咧，你都係即係預咗。但係我覺得就算你加咗關税咧，譬如歐洲都係合理地啦，即係呢個叫做係唔係話好誇張嘅關税啦。咁仍然對內地車係有競爭力喺度嘅。 咁往後再睇下咧，即係國產嘅電能車咧點樣喺國際咧全面普及化？呢個都係內地好多媒體依家睇緊嘅。其實特別係一啲新興市場，譬如南美咧，佢哋一引入嘅電能車咧，一定係以中國嘅電能車為主調子嘅。所以睇到個電能車嘅普及咧，都幾誇張。特別Kenny 你呢排翻得多內地咧，會知道內地咧其實有啲電能車咧個內籠咧好闊啦。哇！即系个副驾位又阔，后边后排位又阔啦。 跟住讲緊个价钱都系讲緊十零万人民币。虽然你唔系好认识某一啲嘅牌子。嗱、嗯，讲真，内地咧电能车牌子咧凡此种种。系啊，唔止我哋成日喺股票市场讲嘅上市嗰，即系譬如魏小李啊，甚或乎凌跑啊等等啦，呢啲叫做二三线嘅电能车，佢哋仲有凡此种种咁多嘅电能车，所以大家真系可以深入内地去了解一下咯，即系关于呢个板块观察一下咯，啱唔啱啊 ，Kenny？ 系啊，因为你睇翻其实就车嚟讲嘅话咧，就当然系嗰、那个驾驶感好重要啦。但系咧就系、是、你睇啲细节位嘅话咧，就其实以前我都有好多国产车或者合作车噶嘛。但系你见到其实佢哋嗰啲所谓嘅 finishing 咧，即系嗰啲系车里边嗰啲接驳位啊，或者啲手工上边咧过往系差啲嘅。所以架车行起嚟嘅话咧，你会有好多杂音好松散咁样。但系如果而家新一代嘅电动车就完全系冇呢个感觉，即系佢。嘅手工可以細緻到咧，同歐洲車都分別不大嘅，咁所以架車咧行出嚟好寧靜啊，同埋車架好似好穩陣咁樣嘅，咁所以依個就係反映咗個工藝上面嘅突破，同埋最重要就係我哋之前節目就係講啦，因為始終係唔涉及機械性嘅嘢，咁咧就同聽電子消費品咧，你見其實國產貨係壟斷咗噶嘛，雖然佢未必揼住呢個係國產品牌，可能蘋果，可能特別其他，但係都肯定係中國品牌咯。咁所以你見到電子消費品咧，個生產能力就係絕對唔使擔心。 嗯，咁有機會大家又感受下啦。今個早上非常多謝咧，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星慶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同埋講下車啦。今日 Kenny 聽日再同你傾偈好嘛？多謝你，拜拜。 贸发局热线 TVC Hotline。 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继续有私分喺度嘅，由香港贸发局主办嘅初创培育计划创业快线 Startup Express 咧，今年已经嚟到第七届啦。今年嘅创业快线决选日咧，就将会喺6月27日举行噶，选出咧10间优胜嘅初创。对于创业感兴趣，又或者系有意同初创合作嘅你咧，都系欢迎嚟到现场见证升级初创嘅诞生噶。今朝早咧，我哋好高兴请嚟贸发局商品贸易及创新副总监梁君豪先生咧，为我哋讲解一下创业快线嘅详情嘅，君豪早晨。 喂，大家早晨。 君豪话知道咧，你哋2018年咧就推出咗创业快线计划啦，可唔可以都同我哋介绍一下计划嘅背景同埋成就咧？ 好啊，冇问题啊。香港贸易发展局咧，其实一直咧都好支持本地嘅初创企业嘅。有见我哋好多年轻嘅创业家咧，都有啲独特同埋创新嘅营商概念，但系成立咗公司之后咧，就面对不少痛点嘅，譬如话欠缺人脉啊，欠缺资金啊，冇宣传渠道啊，令佢哋咧好难喺呢个竞争之中突围而出嘅。有见及此咧，我哋喺2018年开始咧就推出咗呢个创业快线嘅初创培育计划。我哋专系提供咧呢啲创新科技产品或者方案咧，并且有意进军国际市场嘅初创企业而设嘅。透过比赛嘅形式咧，我哋每年会选出10间优胜嘅初创，通过一系列嘅活动咧，帮助同埋协助一啲初创企业拓市场、建人脉、增曝光同埋觅伙伴嘅。创业快线呢个活动咧已经举办咗6届啦。呢个计划咧培育咗60间呢个初创企业。当中咧，绝大部分咧，佢哋至今咧仍然非常之活跃嘅，有部分咧更加拓展成为好有规模嘅公司，成功冲出香港，打入国际市场，夺得一啲国际奖项。透过我哋贸发局嘅联系咧，唔少呢啲优胜嘅初创企业咧，都成功接获一啲大额嘅订单，揾到新嘅伙伴，并且咧攞到啲新一轮嘅投资嘅。 我知道你哋今年咧都收到好多嘅申请，竞争相当激烈。君豪啊，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讲解一下入围初创嘅业务范畴咧？ 系啊，创业快线今年咧收到200多个申请，其中好多初创咧都系由香港嘅一啲孵化器啊、风投基金啊，同埋各大专院校提名嘅，证明咧香港嘅初创生态圈咧其实发展得非常之蓬勃。今年我哋入围嘅初创咧都各有特色噶，包括最近咧非常流行嘅健康医疗科技啊、绿色科技啊、建筑科技、房地产科技，亦都有啲系教育科技啊、智慧城市、金融科技、食物科技等等。可以见得咧，我哋香港嘅初创咧的确系百花齐放，亦都系我哋举办呢个创业快线乐见嘅成果嘅。 今次决选人咧一定非常之精彩啊！另外亦都可唔可以介绍一下评审同埋活动焦点啊？ 冇问题啊！延续过去我哋咁多届活动嘅成功咧。今年创业快线嘅决选日将继续以实体形式举行，我哋欢迎听众可以亲身来到会展参与。我哋今年亦都特别邀请了几位在初创界重量级的人物担任我哋嘅评审，其中包括我哋香港初创企业协会主席杜伟良教授 Jimmy、 杨孟章先生 Andrew 同埋车品国先生 Herbert 嘅。决选日当日初创可以即场向佢哋就地取经添嘅。 今年我哋会继续有呢个环境社会及管治大奖，表扬一啲喺 ESG 范围表现出众嘅初创企业添嘅。除咗初创企业之外，我哋都希望陪一啲新一代具有创新理念嘅年轻人，成为我哋经济发展嘅新动力。所以我哋今年亦都特别邀请有创业梦想嘅小学生同埋专上学生嚟到现场，分享佢哋一啲独特嘅意念，并且向一众初创企业嘅创办人可以即场偷师添嘅。 嗱，我亦都听到今年嘅入围初创系各具特色嘅，我哋都好想认识一下佢哋。咁唔知决选当日啦，会唔会有机会可以同佢哋互动一下 咧？这个正正就是我们比赛其中一个目的了。我们都希望透过这个决选日了解市场对这些入选的初创的兴趣，所以我们就特别设立了一个观众投选我最喜欢的初创的，现场观众可以即时选出得奖初创，令到初创企业不单只可以得到评审的建议，更加可以知道市场的反应和对他们业务的兴趣。而活动完结了之后，现场观众更可以同一众初创和投资者即时在现场交流。对今年这个决选日是非常刺激，我诚邀各位听众一起同我们来会展参与。 今年的创业快线决选就将会在6月27日举行，欢迎大家到现场参与。你也可以是即场投选你最喜爱的初创，一起见证优胜初创的诞生。即刻上到去创业快线的网页预先登记，千万不要错过。今早麻烦你君豪， Thank you。 Thank you， 拜拜。 不愿到看不到太空，世界太阔，世界太美，要找到认同。起动吧，踢走去虚空，我要跳舞跳到变老，跳出了洞穴。就算那可找到心中火热与天真，只管开心跳舞，热烈来靠近，请珍惜初心的声音，初心的声音不应该更新，放清楚初心释出的缤纷。 Now one two three exit， 我要跳舞跳得真，跳到世界允许的放任，爱上跳舞永远满载了真心，跳到节奏爆灯不过分，一起欢呼一起跳舞大踏步，一起高呼一起鼓舞舞舞舞，爱上跳舞太开心，跳到每个拍子都叫好。 Now one two three action， 风在动，太空中太空，世界太阔，世界太美，要找到认同。 佢名字系阿舞台王者，佢系郭富城。有呢首作品名字叫做 Exit 啊，同大家咧讲下今日嘅天气啊。今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亦都有几只骤雨啊。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啦，新界再高一两度噶，吹和缓嘅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气温持续都系点啊？都系偏高咯。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嘅，29度气温，相对湿度8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广东梅州近日持续出现暴雨，平远县、蕉岭县同梅县区等多处发生山洪同山泥倾泻，已经造成5人死亡、15人失踪。部分地区因为洪涝灾害，进出道路受阻。福建龙岩、南平、三明、宁德等市因为降雨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其中龙岩市武平县山泥倾泻造成4人死亡、2人失踪。因应华南同埋江南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先后针对广东、湖南、江西、福建、广西、浙江同贵州 七个省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加派一个工作组到广东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南韩情报机构和安全部门消息指，俄罗斯和北韩可能以普京这次访问为契机，建立起相当于有事时自动军事介入水平的紧密军事合作关系。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说，美方关注俄罗斯和北韩之间不断加深的关系，因为这样不只会对乌克兰人民产生影响，亦都可能会影响朝鲜半岛的安全。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普京访问北韩表明俄罗斯在针对乌克兰的战事上已经变得依赖独裁国家。他又说，俄罗斯侵略战争的最大支持者包括北韩、伊朗和中国。他认为中国正是助长欧洲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但是又同时希望与西方保持良好关系。他强调中国不能够两全其美，如果中国继续支持俄罗斯，将要面对后果。意大利南部海域发生两宗非法移民船事故，造成至少11人死亡，66人失踪。意大利传媒报道，一艘来自土耳其的船只在距离卡拉布里亚海岸大约160公里的海域倾覆。一艘商船救起12人，但是其中一名女子因为伤势严重死亡。目前在这宗事故之中还有66人失踪，当中包括至少26名儿童。另外，德国救援组织在距离南佩杜萨大约70公里一艘非法移民船上救起51人，当时这艘船的甲板下已经入水，救援人员在里面发现10具遇难者的遗体。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8,456点，升3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1，日元157.72，瑞士法郎0.889，加元1.372，人民币7.256，英镑对美元1.271，欧元对美元1.074，澳元对美元0.66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239美元，卖出23,73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气温持续偏高，星期三同四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长青公路出九龙方向近金竹角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咧丁九桥啦，近住丁九湾泳滩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长青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金竹角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丁九桥近住丁九湾泳滩。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坚拿道天桥过海，由告士打道啦至到皇后大道东一段咧就比较慢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发花园车多，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海之恋。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 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喺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排到去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香港乐坛海纳百川， 推广香港特色流行文化。 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不一样的精彩表演嘉宾。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6月23日 晚上7:30，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汇星隆重举行。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电台网站rthk.hk 现场直播，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到8:38啦，咁我哋呢个环节咧就系我都做得到。咁今日做啲乜嘢咧？就系尝试一下用你哋手机又或者电脑嘅网上街景探索一下呢个世界。 哦，咦？ 呢、个我经常做， 有我又经常做。 系啊，即系 嗱，你首先有冇用呢个街景嘅方向方法揾过自己屋企先？ 诶，呢、這个我试过， 系嘛？ 不过唔系我而家屋企，系我爹哋妈咪个， 都有试过，我都有试过揾我自己屋企啊， 揾到 啊， 我都揾到嘅， 系啦， 屋企都揾到， 同埋咧会揾到自己嗰个嘅，譬如附近嗰啲邻居佢哋嗰啲车位，见到佢哋架车啊，跟住耐唔耐又会见到有啲邻居放，我住得偏远，放狗啊， 系 俾人拍咗落去啊， 我几得意， 好有喜感啊呢件事，其实 得意 ，Ficky 你又会揾边度咧？ 其实我是譬如因为我即是新手啦揸车，我是每一次出发的时候我都会睇定那条路是怎样行，大概有个印象那一条路的街景会是怎样啊。咁呢一个我是一定会啦。而平时呢之前呢得闲呢我自己都会呢 search 下以前去旅行的地方而家会不会变成点啦、 哦。即是怀缅一下过去咁样是咪、 又不是怀缅。 你咁年轻你咁年轻已经去到怀缅一下是咪 我会想睇下而家会不会嗰间铺头冇咗啊。会唔会多咗其他嘢 啊？ 我好无聊噶个人。 喂，不过 都要讲 翻佢，因为咧，其实佢每一幅街景图咧，佢都有个时间啊，写翻嘅。咁如果你即系好似 Vicky 所讲一样，我想睇翻呢间铺头仲有喺咪度啊，执咗粒啊，定系装修完劲咗啊咁样，咁你可以睇翻嗰个嘅时间。 系啦，有啲可能系2023年12月上传嘅。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啊，但系都可以睇啊。呢个我都好中意玩嘅游戏，同埋可以去好多咧，就自己。冇去过嘅地方，都可以好似好熟咁样， 系几得意啊！呢个都，同埋依家好多时候咧，有啲视频片咧，系24小时咧影住一个镜头，嗰、那个镜头系一啲旅游点嚟嘅、一啲旅游点咁样。譬如你睇到澳洲嗰、那个啦，菲利斯岛啦，就好多企鹅喺度嘅，系、Phillip Island， 我冇记错。咁咧佢就会影住啲企鹅24小时咯，就算系天黑咧。 佢都會黑曬噶、 啊， 有個 cam 你自己上網 search 啦， 係啊，好搞笑啊， 好多呢個 好多 噶， 即係譬如有啲就24小時影住比薩斜塔咁樣咯，唔、 哦、 知做乜嘢有一個 cam 係會24小時影住一個旅遊點咁樣咯、 哦。等我下次睇呢個先， 同埋睇下佢有冇傾斜度、 哦， 即係可能用好快嗰啲剪輯咧，就見佢慢慢斜斜斜。 嗰個比薩斜塔啫， 係啊，所以都幾得意啊！嗬，呢啲嘢即係 有趣啊！呢、這個 大家又上網可以揾。下呢啲嘢嚟睇下啦。 小明、嘉明讲健康。 早晨啊，李嘉仁医生。 早晨啊，嘉明。 做咩今朝 send 啲咁样嘅相俾我睇噶？ 系啊，呢啲叫做水痘嘅相。 边个出水痘啊？ 好多人都会出，虽然而家系少咗，因为我哋咧香港嘅小朋友咧喺一岁啊岁几咧都有打水痘嘅预防针。 系。 所以香港嘅成年人咧。我相信冇乜边个未惹过水痘嘅，咁啊去到咁上下年纪咧，中年啊以后咧就可能生蛇啦。咁、 嗯、 但系如果净系出水痘嘅话咧，喺以前咧我哋做医学生嗰时候咧，好多机会系睇水痘嘅。 哦， 啊水痘啊麻疹啊咁样。咁、 嗯、 啊水痘有样嘢咧，佢系所谓水痘咧，就是、中文又冇得顶嘅，系有。豆一粒豆豆，好似有水珠喺入边。 系， 咁你就咁望落去咧，喺直望你睇唔到嘅。你记得咧系要用个电筒喺90度角射埋去咧，咁、哦、样打灯咧，你就睇到系有啲水喺入边嘅， 好似生水泡咁样。 系啦，但系啲水泡咧起得好快嘅、 嗯， 一晚起咗之后咧，第二日咧面啊身啊冚唪都已经有噶啦，啊、 嗯、 嚟得好快。而且穿得好快啦，咁啊！但系而家咧，因为有咗呢啲水痘疫苗咧，机会系少啲。 嗯， 但系因为所有疫苗，包括水痘疫苗咧，唔系100%避免到嘅。但系佢就算佢出咧，佢系少好多，同时咧可能一出咧就好快穿啦，系冇呢啲水珠咁嘅典型。好难睇嘅，真系好难睇。咁所以话咧，都会验下血，睇睇有冇事。咁发觉有咧，哦，原来真系水痘。咁所以话疫苗系会减低水痘出嘅机会，但系唔代表会冇。同时记得出咗水痘咧，就最好唔好翻学住、 嗯 啊，等到好翻晒，即系再冇新嘅水痘泡。出嚟咧先至好发学，因为水痘系非常容易传染嘅、 嗯。 一个出水痘嘅小朋友，啊两个另外一个未出过嘅，大家行过咧都可以喺空气中惹到嘅。 唔使掂啊！ 唔使掂嘅，完全唔使掂嘅。咁、 嗯、 所以呢啲嘢咧真系几得意嘅。 嗯， 好啦，咁啊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好常见嘅，而家咧好多人成年人咧都有抑郁啦。 哦、 一抑郁啊嗰啲，我哋话咧就千祈唔好睇少抑郁啦。咁、 嗯、 啊，而家最新嘅药咧就系、是、所谓有啲 SSRI 啦、 哦， 即系叫做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即系令到好多呢啲血清素咧就系、是、多翻好多，系减低个对精神嘅影响啊。咁、 嗯、 呢啲 SSRI 咧而家佢成日用噶。咁比以前嘅抗抑郁药咧就安全好多嘅。咁啊，但系点解讲呢样嘢咧吓？但系因为咧佢系较为安全，时时用咧，但系唔好唔记得佢可能有呢个副作用嘅。 系 啊，其中一样嘢咧喺英国做个研究，如果佢哋食多啲系好多呢啲 SSRI 啊抗抑郁剂咧，啊佢哋去到年纪大啲啦。啊、心脏有事啦，心脏牵动啦 ，atrial fibrillation 呢个好常见嘅。咁呢样嘢咧，佢哋就要食，令到啲血咧唔好咁容易凝固嘅。 嗯， 啊，以前最经典咧就系、是、warfarin 啦，而家有啲好多新啲嘅药， 系咪即系所谓薄血丸？ 系啦，冇错啦，呢啲薄血丸咧都系食咗啲血咧就容易出血。 嗯、 但如果你食紧呢啲抗抑郁剂咧，啊，你又唔知道，你又冇话俾医生听，佢又俾呢啲咁嘅薄血丸你食咧，你出血嘅机会 尤其我哋最惊脑出血嘅咧，个机会咧系多33%嘅。 嗯， 啊，咁所以咧真系要好小心。食开咩药， 一定话俾医生知啊。 有时又好难讲，有时咧佢自己都所谓蒙查查啊，唔记得讲。咁一食咧，如果出事咧，咁就唔系几好啦。咁记得咧，嗰个医生同病人嘅沟通。是很重要，医生呢又要问清楚病人的病历，那就好很多了。这些长期病呢，其中呢糖尿病呢不只是影响心脏、啊、血压，是影响、所谓神经线的。其中有一样神经线呢，就影响周边神经，尤其呢脚部的神经，令到你走路有时不稳啊，好痹啊，咁样走路又走得不好啦。咁又有些新尝试啦，咁好似一个鞋垫咁样，但系呢鞋垫咧系有些电动咧可以震动嘅、可以令到佢震动。咁呢啲震动刺激去到个脚踭啊，同埋啊脚嘅前足方面咧，啊令到佢哋行得好啲嘅。 是 啦，他有试过这个很小型的啫，有22个男性有这些严重的糖尿病周边神经有问题的呢，用了这些特别鞋垫呢，行又好些、快了好多，上落楼梯呢又稳阵好多的。 咦，咁又值得考虑下 喎。咁你又会这个冇咁容易跌啦咁样。这些又是新发明，希望以后佢可以即係話量產啦，咁可能咧糖尿嘅病人有呢個問題咧，就真係有福啦。咁另外咧女性啦，好多時候都有肌肉瘤，子宮肌肉瘤。通常出血出得多啊，咁樣好煩惱嘅。咁喺美國咧，又係有個一路睇嘅長期嘅研究啦。有2500個女士啊。看了15年五分之一的人呢是有这个子宫肌肉瘤的。怎样呢，不是说妇科医生的。如果你是有这个子宫肌肉瘤又有血压高，但你又不医它的呢，你有20%多的机会呢是有子宫肌肉瘤越来越紧要的。即是说如果你是真的有血压高的话，女性呢都咁上下呢真係注意你呢啲血压高。因为如果你个血压高你又唔理佢呢，唔係淨係心脏，你个子宫肌肉瘤发嘅机会呢又会多嘅。如果你医治你个血压高呢，又会係个机会呢减少20%嘅。咁所以有血压高食药唔使惊，好多人就惊一食药咁要食成世，咁好惊食饭你都食成世啦，你又唔惊系嘛？咁所以有时咧，而家啲血压药一日食一粒咧，真系唔使咁惊。咁另外有一样嘢咧，就系我哋话时时有伤风咳啦咁样。嗱，伤风咳系好常见，但系我哋最紧要咧知道有乜嘢情况咧，我哋真系要好小心。咁啊，最近有一个外国有病例，有一个好健康嘅年青人，试过一个月咧鼻塞啊、咳啊、伤风啊咁样，但系突然间有几日开始咧个头好痛，不停发高烧，又冇撞亲个头啊咁样。咁啊一我哋做磁力共振咧，就发觉佢呢个头面前边有一个所谓痘啊。鼻窦嗰度咧就有发炎，个脑入边咧亦都有脓疮嘅。咁啊验血啊验到啊，或者呢个脑水方面咧系验到有病菌嘅。咁点解咧？原来就算普通一个伤风咳咁嘅病咧，有病菌，佢可以经过喺呢个鼻与脑之间咧。有个西板嘅，呢块骨咧就好似有啲窿仔咁样，分隔开呢、这个头嘅前窝同埋鼻腔嗰度嘅，即系脑与鼻中间隔开嘅。咁啲菌咧由呢度走入去个脑度。 哎哟， 系啊，咁所以话 如果就算你是普通收方卡突然间有些很严重的病，应该尽快去睇医生，要尽快找到这个原因去医治，避免这个细菌的侵入的。 好，唔该晒李医生。 算好，一碰到三秒钟都醉倒，被你画上记号，像秘密要泄露，凝望你。 是2024年6月18日星期二，今日是永续美食日。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一日，而这一日有没有什么特别意思？转头 Vicky 告诉你。 同年同班那天开始，在课室一角暗里偷看你双手怎放，会带你 你差不多款的眼镜，熟习你的表情行为姿势，怎带都好看。成年人或许够说出口那信心，九岁未会拥有，但前行或靠近，我一个正朝在附近。绝对绝对不敢碰你，从侧边看你，谁人直接望你，通通都高攀了你，害怕全因我未够预备，年幼不够勇敢，但我知始终有天长高了变更好，会更好，可正是你，人人初恋放弃，只得我那样没趣味，回味着单恋的戏，你会否能看到班房里的一个密码，下世找到你，多点结识你，令每一天有好天气。上升高中的决心，是为我都可遇上迷恋你，可轻轻拉近。祈求明日足够说出口那信心，不再不再抖震。原来全部发奋也因你坐了在附近，绝对绝对不敢碰你，从侧边看你，随时一。是你仍然是最美，我会成长到没有秘技，年幼不够勇敢，但我知始终有天长高了变更好，会更好，可正是你，流连于风雪里都不怕，我跪在赤地会把戒指交给你，答应吗，和我走，一起看一双喜预备，通道万千里，想你知道，上世纪竟然喜欢你。年幼不够勇敢，但我想一起看一生戏，预备从来未舍弃。好想你知道，上世纪竟然喜欢你。好想你知道，是我一生去珍惜你。 永续美食日是起源于2016年，而设立这一日的目的是希望提高大家的意识，即使我们食物的选择有很多，但是大家也可以多些专注当地的原材料，并且要减少浪费，提醒我们永续饮食习惯是可以保护生物多样性，而且是可以改善粮食安全。而今日我们可以怎样一起庆祝这一日，可以了解多些当地的农业产品。其实买当地的食材是可以减少长途运输食物的碳足迹。而最后当然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减少食物浪费，尝试一下用剩菜来到去制作新菜肴，在厨房之中发挥一些创意。食完西瓜的肉，究竟西瓜皮可不可以拿来做新菜肴呢？原来真是得的、哦。好像是美国南方有个传统小食叫做酸甜西瓜皮，不单止很爽口，酸酸甜甜还是一道很好的开胃菜。所以大家在今天用不同的方法一起来到去庆祝永续美食日。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You're 早晨，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啊，受到咧科技股带动啊，美股三大指数高收嘅，其中标指同埋纳指咧再创收市新高啊，道指有得升啊，升188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升41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升168点啊，港股 ADR 咧都有得升啊，升91点啦，嗱计计数啊吓，如果加呢91点咧，今日咧开出嚟就应该咧又上翻18000点噶啦，不过咧香港呢边手咧啲大型蓝筹股嘅 ADR 咧都少少偏远啦，但系都算微微高开啊，咁睇下咧，今日开始咧有冇其他咧上升嘅催化剂啦，好等咧港股可以企稳喺18000点楼上啦吓。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6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 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 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6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 O、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好啦，今日消失的地图呢，即係要讲讲嘅，即刻就新鲜滚热辣分享一样嘢呢。 好正喎、哦、今次嘅旅程入面应该有好多安排咗嘅餐厅啦，小白可以喺往后嘅节目时间呢同我哋逐一去分享，係咪？ 係啦、嗯、虽然东京呢我真係觉得係一个有好多铺头，其实大家都可以去品尝佢哋嘅美食啦、啊。但今次呢我又食又玩嘅话呢、嗯、我自己呢就呢、這个真係我要特登呢去到预约啦。咁系啲咩嚟嘅呢？咁就系喺一个嘅地方嗰度咧，就叫新牧场站咁样，咁所以开始咁上下嘅。咁、嗯、呢个站咧就做咩？就去上船嘅。好啦，咁上船之后啦，咁其实咧佢系成个嘅旅程咧，佢就系将呢一个上船嘅玩法同埋呢一个食咧就 mix 埋咗一齐嘅。好啦，咁佢呢一个船咧就唔系普通嗰啲船嚟嘅，咁佢咧就特登咧系按照翻以前佢哋用嗰啲叫咩日本江户嗰种好长身得一层嘅啫，即系扁扁地矮矮地咁样。 有冇盖噶？ 有蓋嘅，係啦，咁佢我見到佢入面咧都已經裝咗冷氣啦，係啦，咁亦都係有啲窗喺度可以自己開可以閂咁樣嘅。好啦，咁呢一個嘅叫做呢架船咧，咁當我哋係我 book 咗之後啦，咁跟住咧大家就可以叫佢做屋型船。屋型船係啦，係啦，咁呢個屋型船咧，咁啊 book 咗之後啦，咁佢就包你去到食飯嘅。咁佢個航線係點樣嘅咧？咁啊就喺嗰個叫做新牧場站嗰個位置啦。咁然後咧，佢就會經過一啲嘅河道啊咁樣，然後咧佢亦都會經過呢一個嘅當地嘅電視台啦，好出名嘅富士電視台啦。咁你沿途其實亦都會見到東京鐵塔嘅景緻嘅。咁、由於我 book 嘅時候咧，我係6点半嘅船嚟嘅，系啦，6点半开船， 睇唔睇到日落？ 咁所以咧，日落就过咗啦。但系咧，我就睇到夜景。 OK， 咁无论系呢一个铁塔嘅夜景啦，定还是系另外一个都系好高嘅塔咧，就叫做晴空塔，即系个 Sky Tree 咧，咁都可以咧喺呢一个河道上边咧，就坐住呢个船咧，就一路望住佢哋，一路咧就可以摇啊摇咁样，可以倾下偈啊。咁啊入边咧，会提供食物嘅。咁因为其实佢。都呢個價錢啦，咁佢亦都包咗呢一個船飛同埋呢一個嘅食物嘅。咁、我自己咧就喺翻佢哋自己官方網站嗰度 book 嘅。咁但係後屘咧，我就亦都有試過喺翻本港一啲嘅網站嗰度去到試下預約嘅時候咧，我就發現咧有個唔同嘅位， 貴啲。 原來本價錢都應該差唔多。咁、但係本地預約嗰啲網站咧去約嘅話咧，就通常都係約10:00、12:00。或者係2点几嗰啲時間，即係下晝2点几。 行嘅。 係啦，中午嘅。咁由於呢一個咧，你一路坐船嘅時候啦，咁已經好有 feel 啦，好有感覺啦。咁你又會見到咧，嗰啲船咧就寫住咧江户前汽船，汽車嘅汽，一架船嘅船咁樣嘅江户前汽船，即係用翻佢哋以前嗰種風格嘅。好啦，咁你點解我覺得夜晚好啲咧？因為喺入邊咧。剛才話咗啦，你除咗係可以搭船之外咧，佢仲會幫你食噶嘛。咁你食嘅時候咧，佢就有一個鐵板喺每一張台嗰度嘅。 咁你嘅鐵板咧，咁即係代表你係啦，係你係要整呢一個唔係 BB 嘅鐵板燒。 鐵板燒。 鐵板燒係啦，咁啊鐵板燒。咁呢個鐵板燒佢就會俾埋嗰啲好出名嗰啲有兩個嗰啲金屬嗰啲鐵閘鐵板燒，一定要用嗰啲金屬砰砰鏟。系啦，咁、那个金属砰砰声嘅铲咧，咁你就不断咧就佢有片可以上网睇翻，点样去到煮？咁啊最主要咧就系煮两种唔同嘅嘢，系个客人自己煮，即系我自己煮嘅、 嗯。 好啦， 煮窿咗咧都要自己食嘅。 好彩佢都有人摸住嘅， 系啦，咁 系啊，好好噶。咁佢第一个整嘅话咧，咁佢嗰个咧就系、是、东比较上东关东煮法嘅一个类似。類似嗰啲關西餅啊 ，okonomiyaki 即係大阪燒嗰只，類似嗰一隻嘅。咁但係佢最不同嘅地方咧，就係佢入邊咧就落咗一啲嗰啲叫做omochi啊，即係嗰啲好似米啊落去一齊做嗰啲粉飯團咁樣嘅，嗰啲糯米團咁樣。咁啊落咗落去之後咧，咁啊就會令到你成個嘅食物咧就好煙煙韌韌嘅。咁啊一路整嘅時候咧，就一路你跟住佢嘅步驟啦。佢亦都會用旁述咧側邊係不斷同你講嘅。 咁我想問，如果唔識日文咁點算啊？ 喺當喺 在場嘅時間咧，除咗我呢一台嘅香港人之外咧，我後邊嗰台咧咁啱都係香港人、哦 嗯。 好啦，咁佢哋咧亦都有特別一個人咧去到 serve 佢哋嘅，去到 serve 佢哋，令到係啦，話翻俾佢哋聽。雖然佢哋嘅英語能力係，即係我覺得佢哋都啱啱好聽得明嘅，即係加啲手語咁樣啦。咁、 嗯、 但係我亦都有就呢一樣嘢就問翻佢哋公司咧，咁佢哋就話到佢哋其實都有一個嘅英語嘅講解員嘅，咁、 啊、 亦都另外有三位嘅普通話講解員嘅。咁但係佢話今次咁啱我坐嗰個船咧，就都係全日語嘅講解員咁樣嘅啫。好啦，咁跟住咧你就一路去到整呢一個嘅大阪名物嘅時候啦，咁啊同埋可以自己喺個鐵板上面咧就做好多唔同款嘅餸菜。咁一路整嘅时候咧，佢亦都会不断咧提醒住你。咁同埋咧，嗰个铁板咧，你一路整嘅时候，佢好容易咧就个底就会黐晒底嘅。咁其实好快脆咧，佢哋就会有人帮你清洁晒所有嘢嘅。好啦，咁啊船咧就一路行，行到咁上下嘅时候咧，佢哋就会同你讲啦。好啦，而家喺我哋左手边咧就系乜乜乜，右手边咧我哋又会见到乜乜乜，即系例如喺奥运嘅时候啊，游水嘅主场馆。就係、是、呢個啦，咁嚟緊又會改建嘅，咁又會同你介紹好多嘅，咁呢個我覺得咧都係幾好。咁一架船咧，其實佢成架船除咗係一個好靚嘅設計，即係好古色古香設計之外咧，咁有啲嘅叫做規則，我哋都要遵守嘅噃。咁例如咧，佢哋就會同你講啦，你影相嘅話咧，你就唔好咧就伸隻手出去啊，因為架船咧由於喺個海上面啦，咁佢咧就即係話你個電話跌咗出去個河度咧。佢就執唔翻噶啦， 係 啦，同埋我自己私人提一提聽眾，如果大家都有機會去玩下嘅話咧，個電話都唔好擺窗邊，因為個窗邊咧都係冇欄杆嘅，即係你諗住個窗可能都有嚿嘢，可能度突一突出嚟啦，唔係噶嚇。你個電話擺嗰度嘅話咧，其實隔船搖下搖下就好容易，個電話又飛咗落河，係啦，咁又係執唔翻嘅。 我以為係啲水啊，即係搖下搖下有水濺咗入嚟。 唔係啊，嗰啲都唔驚啊！你個電話麻煩啊嘛，一嚟又要錢買，二嚟可能好多資料好重要嘅咁樣。好啦，咁佢嗰船咧，其實入邊都係榻榻米嚟嘅，咁啊即係嗰啲榻榻米啦。咁你上船嘅時候咧，佢就每人派一個大嘅膠袋俾你。咁呢個膠袋咧，就需要你喺進入呢一個船之前咧，就將你隻鞋咧就除咗， oh. 然後就將你對鞋咧就放入去呢個膠袋入邊，咁啊自己拎住咁行入去嘅。咁啊一架船大概都係坐到應該係接近25個人左右嘅啫，25個乘客左右嘅。咁啊大家一齊沿路咧，就喺呢個兩小時嘅時間入邊咧，就可以坐船啦，亦都可以咧就自己整嘢食嘅。咁啊自己整嘢食嘅時候，我亦都即係join咗佢一個咧就。除咗佢第一個 main course 之外咧，其他嗰啲咩沙律啊，其他嘢都係任嗌任食嗰啲嚟嘅，即係類似放題嗰啲咁樣。咁你就可以喺呢個船嗰度咧，就食到好飽啦。咁同埋嗰個風景，我覺得係我自己覺得幾靚嘅一樣嘢，因為佢個船咧，佢會行過頭先提及過嘅，譬如東京鐵塔啦、Skytree 嘅附近嗰度，你都會見到佢哋之外咧，咁亦都會行喺呢個台場嘅位置有個彩虹橋出名噶嘛。你我嗰個位置就差 exactly 就喺個彩虹橋下低隔離少少，就係喺嗰個位咧就自己喺度食呢一個嘅鐵板燒啦。 哇，幾正喎、 啊！ 真 係。係啊，咁你諗下。 彩虹桥可能好多朋友都会去过嘅，或者欣赏过，甚至乎喺上面行过，因为你去台场就要经过彩虹桥啦。但系咧，你能够喺彩虹桥下低嘅位置食住呢个铁板烧，就望住彩虹桥，咁我觉得系一个几写意嘅玩法嚟嘅。 有冇播歌噶？我想问。 冇播歌嘅， 系、哦、啦，听住海浪声， 听住海浪声，系、哦、啦。咁我觉得都已经相当之足够啦。 同埋播歌嘅， 唔使播歌啊。 系啊，最甜蜜嘅恋人睡语就系你嘅伴侣喺耳边同你讲嘅。 系啦，佢咧其实有啲特别嘅。時間咧，即係六月某一個禮拜啦。雖然而家都係六月，但係應該係六月第一個禮拜、八月第一個禮拜同埋十二月嘅，我唔記得咗邊個禮拜咧。你玩呢一架船嘅時候咧，喺近住台場嘅位置，佢除咗係我頭先所引述嘅一個風景之外啦、描述講嘅風景之外，佢仲有一個咧就係煙花大會嘅。咁所以你就可以坐住啲咁古色古香嘅船咧，就欣賞埋當地嘅煙花添。咁、我當其實我就即刻諗起佢哋圍港煙花都靚喎，咁佢哋嗰個我哋嘅規模梗係勁啲啦，咁但係佢哋嗰個就好有格調，好有味道，就唔同風格咁樣玩嘅，咁所以我覺得幾得意，喺船上面又有得食啦，又有得睇啦，又有得享受呢啲嘅體驗啦，唔錯唔錯。 近年网上面出现了很多利用心艺，即是所谓 deepfake 技术而伪造的名人谈话视频，用来做恶作剧或者行骗的用途。不过其实这一类型的人工智能技术本身就是有正面的用途。现在香港有公司计划推出人工智能面容翻译技术 AI Facial Translation，将网上面的短片、网上直播、广告、电视剧，甚至是电影入面的角色、讲嘢的内容、声线、语气、口型、表情等等，都可以做了一个重新的处理，就好像角色讲紧第二种语言咁。咁样唔单止可以悭翻传统的翻译同埋配音工作，仲可以令到原本的角色好像真系自己讲紧其他语言咁。可以避免口型或者对白不配合的问题，而角色可以讲的语言现在已经可以去到讲三至到十种了。除了是可以帮助电影之外，亦都可以帮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学生，可以免除了语言的界限，听得明外国学者讲书。另外亦都可以用作商业的用途，例如有一样产品在内地的网红界是非常之出名，被网红推销得非常之好，但是去到外国他就要找个第二个网红才可以进行再一次的推销了。但是现在只要拿到外国 KOL 的授权，就可以利用他的样子，再用人工智能面容翻译技术，都可以在外国的网站同样推销出去，不需要再找那个外国的 KOL 再做一次直播带货，成本是低了很多。所以现在 AI 的技术真的可以帮助到社会上面不同方面的人的困难。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孔奕璇璇仔。 碰到三秒钟都醉到，被你画上记号，像秘密要泄露，凝望你、怎算好，怎太早，一个心 天气虽然开始热啦，三十度气温，听呢啲甜嘅歌，希望大家凉快啲啦。有周杰佩嘅《Falling for You》。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6月18号星期二嘅朝头早，搵嚟唱唱，早晨啊唱， 早晨啊璇璇， 哎呀好啊，早晨啊，究竟今晚八点钟有咩睇呢？ 今晚八点钟医生与你，咁啊星期二嘅医生与你咧都有医学人呢个环节啦。咁啊上一个星期咧同大家介绍过一位医学界嘅人物，叫做李威儀医生，咁啊今集咧系佢嘅下集啊。咁啊李威儀医生咧就系、香港嘅骨科嘅顾问医生啦，亦都系前任香港骨科医学院的院长，咁佢嘅专长咧就系运动医学啊嘛。阿李威儀医生咧，原来佢唔止系运动医学嘅专家，佢本身亦都系一位好出色嘅业余嘅运动员啊。佢嘅专项咧系马术，佢系一位业余嘅马术运动员。佢叻到点咧？佢叻到喺公余嘅时间咧，系好积极咁样去到参与咧。義務教嗰啲殘疾嘅朋友咧騎馬同埋潛水嘅喎，咁啊節目會同大家跟阿李醫生去睇下佢點樣教法啦。另外啦，佢亦都會同大家分享下咧，佢行醫三十幾年，佢亦都會即係運用佢嘅專業做呢個無國界醫生啊，去世界上好多有危難嘅地方嗰度咧去拯救生命。佢會同大家咧分享下佢當中咧佢點解想咁做啦，佢亦都有啲咩難忘嘅體會啦、難忘經歷啦，咁啊當中佢有啲乜嘢嘅感想。如果大家想认识呢位李威儀医生多啲咧，今晚八点钟要留意医生与你啊！ 阿昌啊，你有冇试过骑马咧？ 我有试过，我细个喺呢个内蒙古嗰度旅行咧，去嗰啲草原嗰度咧骑过一只蒙古马。咁啊，但嗰啲蒙古马咧就唔系我哋喺沙田跑马地见到嗰啲马咁高头大马嘅，系一只好细嘅马嚟嘅。我一骑咗上去咧，我即刻觉得咧，佢好似好大壓力，好負荷咗我好重咁樣，因為嗰隻馬真係 好細， 唔係好高嘅，好細隻嘅啫。咁但係係好玩嘅，但係我同一時間咧，我又有啲覺得好於心不忍咁樣，因為我覺得佢負載住我，好似好吃力咁樣，但係真係好玩嘅。 我好似好細個嘅時候都有試過，即係好似係兜一個圈，我可能喺香港玩嘅，但真係太細個啦，我都覺得好玩嘅。但係咧，我覺得難嗰個位係你要同個動物有交流啊，然後佢仲要係除咗有交流之外咧，你醫生仲係要同埋殘疾人士啦，或者做一啲義務嘅工作。咁呢件事咁難得咧，咁一定要更加去了解多啲啦。咁所以記得要留意晚上八點鐘嘅醫生與你啦，去到晚上十點半嘅音樂旅人，今日咧帶我哋。去边度咧？ 嗱，咁啊，上一个星期嘅音乐旅人咧，就带大家去咗美国呢个路易斯安那州嘅音乐之旅嘛。咁啊，今晚咧继续呢一个行程啊，咁就去到其中一站叫做什里夫波特。咁啊，个什里夫波特咧系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嚟嘅，佢个地理咧有一个优势，就能够汇集咗好多种唔同嘅音乐。咁啊，喺佢南部嗰度咧，南部就有一个非裔美国嘅传统乡土音乐，去到西部就有摇滚乐，咁啊夹埋一齐咧，佢哋就衍生咗咧佢哋一个好特别嘅乡村摇滚啊。咁啊当中咧，节目主持人咧就会带大家去到认识一下当地一啲摇滚同埋蓝调嘅音乐奇才啊。咁啊认识一下佢哋之外咧，要跟佢哋去到参观一下喺当地好有一啲历史性嘅音乐圣地咁话。去除咗呢一个什里夫波特之外咧，这个路易斯安那州之旅咧，佢哋最终极咧就会去到新奥尔良。咁啊新奥尔良咧就系一个好多元文化嘅地方，亦都有好多好出色嘅音乐同埋好正嘅美食咁话。咁啊节目咧就会从佢哋当地一个好出名嘅节目啊，叫做忏悔节嘅狂欢活动嗰度开始。咁啊当地咧有好多嘅街头音乐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嘅好宏伟嘅音乐厅啦。咁啊节目会带大家去到认识佢哋呢啲音乐文化之外咧，亦都会认识下佢哋当地嗰啲经典嘅爵士乐嘅音乐天才啦，或者系新一代嘅音乐家咁话嘅。咁啊如果大家都对呢个美国嘅音乐咧好有兴趣嘅话，咁啊记得要留意10:30嘅音乐旅人啊！ 哦，嗱，呢一个譬如头先讲到嘅什里夫波特咧，佢本身都系一个好多艺术方面嘅城市嚟嘅，佢有好多唔同嘅譬如壁画啦，咁同埋因为有好多唔同类型嘅流派啊，咁所以咧佢哋好似系每年五月咧都会有一个狂欢节嘅，咁有好多唔同嘅老少咸宜嘅活动啦，又有唔同嘅音乐啦，咁所以咧睇呢个节目咧就可以了解多啲唔同国家嘅文化，咁想了解更加多就记得留意晚上10:30嘅音乐旅人。今天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继续讲啦，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作曲家及音乐教育家叶惠康逝世，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深表惋惜，向叶惠康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杨润雄表示，叶惠康毕生致力于音乐创作，尤其是在儿童音乐教育方面贡献良多，培育不少音乐精英。他所创办的香港儿童合唱团和泛亚交响乐团成就卓越，形容叶惠康是香港艺术家的典范。一名74岁男子昨日在大东山附近玩滑翔伞期间失去联络，其后在附近山顶被发现，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昨日下午接获事主朋友报案，说事主在大东山附近怀疑玩滑翔伞期间怀疑失控，其后失去联络。救援人员接报到场，在上址近山顶发现事主，他昏迷被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治理，其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之后确认。广东梅州近日持续出现暴雨，平远县、蕉岭县和梅县区等多处发生山洪和山泥倾泻，已经造成5人死亡、15人失踪，部分地区因为洪涝灾害进出道路受阻。福建龙岩、南平、三明、宁德等市因为降雨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其中龙岩市武平县山泥倾泻造成4人死亡、2人失踪。新罗区重点区域星期一起实施停工、停产、停课和休市，直至防暴雨二级应急响应结束。因应华南和江南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先后针对广东、湖南、江西、福建、广西、浙江和贵州7个省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加派一个工作组到广东协助指导防汛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气温持续偏高，星期三和四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45点，升9点，总成交金额5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18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98点，升1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紫金矿业15.66跌0.6，腾讯控股382.2升1蚊，美团118.1升1.3，友邦保险55.3跌2毫，比亚迪股份229.8跌3.6，华润啤酒29.45跌1毫，工商银行4.33无升跌，阿里巴巴72.4跌1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09，日元157.64，瑞士法郎0.889，加元1.373，人民幣7.255，英磅對美元1.271，歐元對美元1.073，澳元對美元0.662，新西蘭元對美元0.613。日經平均指數報38408點，升306點。港金報21650元，升4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3.82美元，賣出23.5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喺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就喺启田道汇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喺民安队总部。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面路比较繁忙，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另外，龙翔道天桥去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车多，龙尾喺星河名居。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车多，龙尾喺屯门公路近丁九。大埔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和斜村车多，龙尾喺沙田马场。另外，元朗公路去翻屯门方向，近富泰村车多，龙尾喺福亨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楼下火烛啊！ 咦，系咁即刻行楼梯走啊！记得带锁匙、手提电话同毛巾。 楼梯好大烟啊！ 快啲用毛巾掩住口鼻，捂低身去另一条楼梯啊！ 呢边都好大烟啊！ 咁翻入屋安全啲，好彩又带锁匙咋！ 快啲用胶纸同毛巾封住门啦，打开向街嘅窗，再坐低打999。 消防员咧，入面有冇人啊？ 消防员嚟救我哋啦！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女歌手 Lisa 推出全新的作品《Hiking Watashiye》，知自己，个个提醒我哋要不断确认自己当下的每一步，兑现同未来的自己相活的承诺，希望寄予以自己的坚定，捉紧机会同埋未来。今天的我为将来的自己好好加油打气。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Lisa《知自己》。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Lisa Hi Can Watashiye 致自己。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好正。 香港的盛事除了有地区团体和商会的参与，亦都会邀请区内的商户提供折扣和优惠，方便市民和游客消费，体验全港吃喝玩乐新趣味。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9:39，直播室入边有阿 O 啦、小白啦，同埋咧 Vicky 啊，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 早晨，陈太， 早晨，陈太，你好啊， 好精神， 主持人， 好精神喎，把声。 好紧张啊！ 紧张啊，唔紧要，倾下闲偈啫嘛。有咩闲偈同我哋倾下咧？ 今日我仔仔生日，正日。 仔仔正日生日，仔仔叫咩名 字？系啊 ，Alex。 Alex， Happy Birthday， Alex。 Happy Birthday to you。 恭喜晒， 但就系等你下 几多岁啊？ 几岁啊 ，Alex 啊？ Alex 系啊， 29啊， 29岁啦，哇，就嚟32立啦吓，咁样咁啊， 系啦，我都希望系， 应该都有佢自己嘅一片天啦，无论喺事业同埋爱情啦吓，30岁就系事业爱情两得意，系咪咁样？Alex 系咪？系咪？ 呢啲系妈妈知道， 我都希望系啊， 你都希望系， 系嘅，依家都有带阿女朋友翻嚟啊，饮下阿陈太你啲靓汤嘅系嘛？有冇噶？有冇？ 有冇？好似啱啱今年开始有。 今年开始咩？哎呀，有一个可歌可泣嘅，唔系有一个咧系值得大家值得大家喜欢嘅爱情故事萌芽啦。 系啦，最紧要开心做人，系啦。咁啊，咁佢做盛行噶，你啊乖仔吓。 做盛行啊，都系 customer service 嗰啲。 哦，咁啊，即系睇嚟平时都对妈咪好有礼貌喎，咁样即系行业使然啊吓，即系可能平时对人都好有礼貌，对爹哋妈咪都好 sweet 咁样。 同埋系咪你打俾阿仔仔嘅时候，临收线嗰句佢都会同你讲，啊有啲咩帮到你嘅，你再打电话上嚟。 系会唔会噶？起码会复人先咯。 有 WhatsApp 噶啦，唔会打电话噶。 系啊，咁啊好。喂，会唔会同阿仔都食翻餐饭啊？我想话。 会啊会啊，一间约咗佢，我哋都去食，都去食 lunch 吓。 好，咁啊几好啊，几开心。咁啊，今日阿仔都选择放假啦，唔翻工字啦，生日 唔系喎，要翻工啊，所以我咪出去去翻工嘅地方食饭咯。 哦，咁你好好喎，特登出去咁样就佢。咁佢夜晚咧，佢自己搬咗出去住啊？ 系啊系啊。 哦，系咯， 系女朋友嘛。 系啦， 正常 女朋友精心安排。 你正常去到29岁呢个年纪，你都会自己有自己一片天啦，好正常噶。你29岁咯，系咪先？ 最后一个二字头， 系咪先？我做咩大家讲到咁悲哀？头先明明又讲32立， 32立 开心嘅事啊，系咪先？即系最 转化 系好嘅，最后一个二字头好似好 sad 咁样，系咪先？ 系 系咁啊！嚟紧就迎来即系男士啊最黄金嘅十年啦，真系嘅，30至40岁应该系男士最黄金嘅赛道嚟嘅。咁啊，希望阿仔 Alex 都好把握住自己一个最正嘅一个时间，搵钱嘅搵钱啦，想成就自己梦想嘅成就自己梦想啦。即系做妈咪，其实见住小朋友成长到依家出生，再有自己一片天，那个感受系点噶？阿陈太。 佢感受係好開心啊！如果見到佢有成長，咪就係 咯。你覺得阿仔仔最叻嘅係啲咩？你覺得有啲咩令到你覺得最引以為傲咧？咁多年嚇， 咁多年係 咯，有啲咩最叻仔嘅？ 真系好难 谂到，实在太多啦， 太多可能太多啦，系啊，有 捉围棋啦，如果系 系喂捉围棋真系叻喎，围棋我成日都俾另外即系俾对方就真系厮杀噶， 我唔识捉。 佢呢方面有啲天分嘅。 哎呀，捉围棋嘅人系好叻噶，因为佢唔单止系要谂，真系。真系100步1000步喺度谂噶，嗰啲劲嗰啲真系。 系啊系啊系啊，我原来一路打机可以一路捉网上围棋。 咁仲叻添， 一心多用， 点做到啊？ 好厉害！我见而家啲小朋友好多时候都学习围棋啊，吓。 系啊 系 啊， 都应该系啲好嘅一啲。 佢嗰个年代已经开始好多人学围棋噶啦。 系嘛，都系你鼓励佢嗰阵时去参加啲围棋嗰啲啊。 系啊系啊， 系咯，最叻嘅系你咯，知唔知啊？ 系咪？多谢你。 系啊，我阿妈叫我玩飞行棋嘅咋，所以而家成日都系扎色仔咯。 唔系，咁你而家成日飞嚟飞去咯，玩飞行棋系咪先？玩康乐棋就好识康乐咯，文娱康乐通常都系咁噶啦。啊，好啦，咁啊，陈太同你倾住咁多啦，今日拣嚟 Edgar 嘅作品啦，系咪啊？咁阿仔都中意系嘛？ 我想预祝埋我有两个姐姐都系6月生日。 哦，系啊， 都系。补充一个系啦吓，首先祝我姐姐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四家姐咧就6月7号补祝佢生日快乐啦。三家姐咧6月22号生日，预祝佢生日快乐，都系身体健康啦。大家日日都开心快乐啦。 哦，咁就好啦吓，咁啊全家人都开开心心，一齐听歌好嘛？多谢电话， 多谢你， 拜拜， 拜拜。 找不到方向的心，忐忑之中失去安稳，只需挨到你很近。真的不必英勇牺牲，或是运用什么异能，最想给你平静远感。你的一声安慰特别动人，你的温馨掌心笑再解困，濒临绝境我也有安全感。 Cause you're my superman， 你会令难过亦过得好，因你一生中珍惜每个情种。平凡事细节里看见瑰宝，大地像浪源美好，存在完全为你，时光多么好。1, 2, 3, hit it。讲不出心又不甘，很多东西不满得很，只需不你问一问。 I love you, baby, don't you？ 不必牺牲解决纷争。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今日嘅饮食淘鉴啊，谂住煮一下一啲心血来潮啊，想食翻啲中式嘢。 好啊， 中式嘢咧，成日都俾我嘅感觉咧系两个字嚟形容嘅，正气。系啊， 我以为野味添。 唔系啊，野味当然系啦。中菜咧的而且確係好舒服嘅，食落去嗰個感覺，個人好似第一營養夠啦，第二味道夠啊嚇。咁呢個我喜愛中式嘅中華料理嘅一個原因嚟嘅。中菜咧係真係正。今日呢個中菜咧，咁啊講緊嘅就係滑蛋炒蝦仁。點樣可以炒得好食呢？咁係咪就咁啲雞蛋炒過，跟住抌抌啲蝦落去咁就算數咧？我而家食過唔好食嘅滑蛋蝦仁嘅。 係。 係啊。 喺出邊街啊？定係你自己煮過？ 朋友整。 哦，你大鑊 啊！系啦，朋友整嘅， 朋友聽到就知唔係我講味啊。 咁呢一個滑蛋蝦仁當其時食咧，就係啲蝦咧鹹得滯，啲蛋咧舊舊， 咁你係咪唔係咁理想嘅滑蛋蝦人？ 咁就唔係滑蛋啦， 即係依個蛋啊，一嚿嚿就係嘅，就唔係滑蛋啦。一嚿嚿即係佢就鞋身少少啦， 硬 係啦，硬身少少啦。咁啊，只蝦咧都滑嘅，因為只蝦本身肉質滑啊嘛。咁滑蛋蝦人，蝦人即係個蝦咧就係偏鹹啦，即係證明佢。在呢个虾处理的时候，啲盐咧就摆埋咗一两只嗰度，其他嗰啲又冇味，真系阴功。好啦，咁所以咧， 用咗粗盐啊佢， 咁紧要？ 唔系啊，会唔会啊？ 佢谂住洗干净啊？ 知啊， 我冇问到咁 detail 啊。总之咧，嗱，滑蛋虾仁其实虾咧，咁大家亦都可以用新鲜虾，当然可以啦。咁但系如果唔系冰鲜虾咧，其实都应该可以。咁冰鲜虾我自己就中意咧，其实我中意有味有苦味嗰啲冰鲜虾嘅。 所以你唔中意虾仁？ 蝦仁我都中意嘅， 唔 知硬系覺得好似有啲 wild 啲嘅感覺，食蝦都有 wild 感覺。 Thank you。 好啦，咁你就或者好似一般聽眾啦，咁如果你哋都中意真係蝦仁冇個味嘅，咁你就喺凍肉鋪其實都有噶啦，冰鮮鋪，咁啊揾翻嗰啲真係蝦仁嘅，咁如果我冇記錯。平嘅話咧，其實九十幾蚊有一大袋嘅嚇，咁啊嗰啲都幾好嘅。好啦，咁你要準備定少少嘅鹽啦，千祈唔好落粗鹽啊，粗鹽用嚟洗嘢。咁啊，幼鹽啦、胡椒粉啦，落多少少生粉喺呢一個嘅蝦上邊嘅。咁你咧就要不斷去到攪勻佢。咁啊，如果你覺得自己洗乾淨咗隻手放心嘅，咁你就直頭用隻手撈一撈佢啦。咁啊撈到佢真係要勻啦。如果唔係就好似我咁啊，食到有啲蝦咧就好鹹，有啲蝦冇味咁樣。咁啊呢啲叫簡單醃製咗佢之後咧，就大概等佢15分鐘，係啦，15分鐘。然之後你就準備定雞蛋。咁啊，我自己個雞蛋我就通常都係五六隻起子嘅，係啦。咁屋企就四人啦，咁所以就五隻六隻咁樣啦。咁準備咗啲雞蛋之後咧，就落啲鹽啦。咁啊，亦都會落啲生粉。我自己都中意落多少少胡椒粉，因為我中意偏辣少少嘅，係啦。咁啊，跟住就再生粉其實落嘅時候可以先加咗水先嘅，跟住就加喺呢一個嘅滑蛋上邊。咁你就變咗再撈嘅時候咧，咁呢個蛋漿咧，咁啊不斷去攪動佢啦，咁啊亦都可以。成为咗咧就系一个好滑嘅蛋浆啦，咁所以粉就唔好就咁摆上去，加少少水先，跟住先就再落呢一个蛋浆，跟住要起锅噶咯，咁啊起锅嘅时候咧，今日先最重要嘅就系落啲蒜，落啲蒜，我最中意落蒜噶啦。 哦，虾仁炒蛋落蒜 啊？落蒜爆香个锅先。多咗阵香味噶， 我未试过喎，试下先今晚。 你真系要试啊！ 我未试过落蒜啊，真的。 佢系有一种油香味会强好多嘅、 哦，就唔蒜香味。 系啊系啊、哦，蒜香啊，甚至乎油味啊，咁如果你中意嘅话咧，就呢一个蒜香倒咗落个油嘅时候咧，你就啲油就我就。你可以煮到佢滾咗添，有少少炸口嘅感覺，其實都得嘅，係啊，咁個油會更加香口。 自己切嘅喎啲蒜粒， 自己切，哇，而家唔使切噶啦，攞啲機一攣就流就出嚟。 我中意自己切嘅， 都得都得，啲心機嘢都一樣歡迎。 嗰啲嘢真係切葱啊，切蒜、切姜，我好中意嗰種手法。 而家有好多嘅廚房用具都好方便，即係紅蘿蔔咁樣啦， 攪拌機咁啊， 紅蘿蔔 攪拌機 切片又得，紅蘿蔔切條又得嘅。嗰啲一大左放喺嗰度，嗰啲即 係係 啊，直頭唔使插啊，你成日拉嘅，成日推咁，佢就已經係。 哦， 所以以前學廚真係辛苦，而家就 我都中意自己切，有手感。 係有手感嘅，不過真係需時啊， 係要時間。 係啦，好啦，咁你個蒜咧都炸到咁上下嘅時候咧，就先落呢一個嘅蝦仁落去。咁落蝦仁有啲油咧，我就唔會話太少啦，因為我唔係煎蝦嘛，咁啊有少少咧，又唔好太多，如果唔係真係變咗炸太犀利。咁但係咧都浸，起碼浸到一隻蝦嗰個份量，所以用鍋咧就會好啲。我覺得用鍋好啲，因為用鍋咧就會你一路攪動佢嘅時候咧，每一隻蝦都有少少炸口嘅感覺。因為你煎用 pan 煎嘅話咧，咁你又唔敢落太多喎。同埋如果你落太多，你嗰個 pan 咧，因為闊身啊嘛，你就 落 好 多 啦。係啦，咁所以鍋咧。是真係睿智啊！呢個設計好啦，咁跟住你用呢一個鑊嘅話咧，咁你就不斷兜啊兜啊兜呢一個嘅蝦仁啦，都兜到佢咧就變咗顏色，即係橙橙地色啦。咁亦都就攣工蝦米啦，變咗係攣曬咁樣，個個都寒背啦，只只蝦都寒背，變曬顏色嘅時候，你就可以將頭先個蛋漿咧就直接咧就倒入去呢一個嘅鑊入邊啦。咁倒咗入去嘅時候咧，千祈就唔好諗住係咁兜喎，慢慢。輕輕咁樣撥下佢，等佢唔好黐底，輕輕撥係啦。因為有啲朋友就好中意一 导弹浆咧就一个炒嘅，会炒，跟住炒啦， 炒烂晒啦， 系啦，咁就会炒烂晒嗰啲蛋啊，就变咗一劈劈，咁啊又个火又好劲啦，咁啊又唔收，你反而又收少少火，如果唔系嗰啲鸡蛋就会变咗一大嚿一大嚿咁样，一大嚿一大嚿，你再斩开佢咧。佢只系变成一细嚿一细嚿嘅啫，佢就唔会变得滑咗，唔会嘅，系啦。咁所以蛋咧就好有技巧。咁个鸡蛋你不断咁慢慢兜下兜下，炒蛋咧最紧要就炒到佢八成熟。你发觉仲有少少嘅蛋浆嘅时候咧，你就好落啲葱花落去，系啦。咁啊，跟住就熄火落葱花啦，跟住咧就轻轻再熄火之后再兜多一下，咁啊等佢唔知点解嘅嗰一下硬系好似有种。荡气回肠嗰个嘅重要性喺度，咁你兜一兜兜一下之后咧，就可以上碟嘅。咁你就发觉嗰个蛋咧系好滑口啦，而且个颜色非常之鲜艳嘅蛋黄色啦。跟住个虾咧又好香口，因为你之前捞得好嘅话咧，咁每只虾都好入味啦，亦都唔会话好似我之前喺个 friend 屋企食嘅食到嗰只就最咸嗰只啦。其他人就话冇味啦咁样，咁啊连埋啲葱花都好靓，咁一碟嘅。滑蛋蝦仁炒蛋就咁完成啦。 嗯，如果係 Vicky 炒嘅話咧，我真係會首先喺嗰啲炸蒜嘅時候留翻一啲攞起，真係炸到脆卜卜，喺到最尾咧落嗰啲葱嘅時候再放埋落去。 哦，你呢個做法咧 增加個口感， 好多印尼菜都會用嘅。 哦，係咩？ 係啊，印尼菜佢哋 炸蒜， 甚至乎佢哋會直頭咧係切一大扎嘅蒜頭或者紅葱頭或者葱頭，咁佢哋就會直接放落嗰度油炸嘅。炸完就收起佢，炸完就收起佢，炸完就收起佢。咁所以佢哋喺自己嘅厨房入面咧，通常都系一大羹已经炸好咗嘅葱头，炸好咗蒜头咁样嘅。咁你就随时可以攞出嚟，譬如你煮个即食面，你就落嗰啲落去食嘅。 哦， 唔系即系你见嗰啲印尼面都有少少 系啊 嗰啲咯，系啊。 等我自己今晚都炸翻羹。 同埋嗰个炸完之后咧，个油唔好抌。嗰个油真系宝嚟噶，嗰个油好香。 蒜油啊嘛， 冇错啦。咁大家不妨试一试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我的享乐时代。 除了喜歡吃一些炸蒜之外呢，我最近發現了有幾款的生果呢，竟然在網上的人說要連皮吃，這 麼厲 害，我就試了其中一款。 是什麼？ 但是我首先給你們估下，你估不估到那四款是哪四款？ 蘋果 啊， 梨 梨梨不是 啊，梨不是， 是 番茄， 番茄冇， 番茄蔬菜嚟嘅， 系，仲有冇啲 水果啊嘛？你讲紧 系水果嚟嘅，你类似嘅嘢， 类似啊， 啱啱番茄咁样类似， 西瓜。西瓜是可以拿它煮的。 我今天转头说你知道改了啦。西瓜皮可以吃的。 是啦。 但不是啦，原来它那四款呢，就是除了刚刚有讲的苹果啦，提子，还有 提子是 这个金骨类的水果，就是金啊、吉啊，还有橙。 哇，那些都难喎，连皮食。要另外煮得不得？ 其实是要另外，如果你真的不怕苦涩呢，你可以直接吃的。但是其实陈皮呢都是金骨类的东西来的。 怕苦涩可以直接吃。榴莲皮啊，你不怕吉漆，你就连 呢要煮淋佢先得㗎。听 埋我 讲先。好似有皮嗰啲㗎，啲咩 啊。我想讲金骨类呢，除咗系嗰啲皮呀，嗰啲一丝丝白色嗰啲呢，都系好有益㗎。嗰啲系可以强 纤维嚟噶嘛， 系啦，可以有抗敏同埋消炎嘅作用。但我想讲啊，喺我最后嗰一款咧，就系我试咗啦，呢一款系奇异果。 哦， 奇异果 个皮好似系食落口嘅时候会啲吉吉地，唔知点样刨过定系磨过先噶嘛。 我就系要分享啦。 梗系啦。 嗱，你咧如果攞呢一个毛神神啊，嗰啲毛毛啊， 唔使咁懒叻嘅，食少少嘢啫。 唔系识啊，我上网睇 嘅 咋，我系开心 share 啊。 系咪攞咩？攞沙子磨佢？攞咩毛呀？应该要， 因为嗰啲毛毛咧，你冇嚟食落口， 系啊， 同埋对喉咙唔系咁好嘅，可能有机会 噶嘛， 系啊？点去处理好咧？ 究竟点去处理咧？原来都系喺我哋厨房有嘅嘢嚟嘅，呢样嘢咧就系石子。 嗯， 石子点样咧？就系将佢渣巢咗之后咧。变咗一个波咁样啦，然之后喺个面度细细力咁样咧，揩走佢，揩走啲毛毛。咁你就唔使用刨皮啦，因为你刨皮你就会刨咗层皮啊嘛。咁但系啲毛毛咧就系可以用呢一个石子揸巢咗，变咗个波，然之后刮走啲毛。 細細力刮走啲毛，你就可以連皮食。因為原來咧連皮食咧係可以增強嗰個嘅抗氧化劑，可以消除疲勞、抗老化。 我諗到新食法，試下落科彈一彈佢，彈完之後一嘢再切埋佢，當唔係。咁有啲焦糖味嘅，落啲砂糖焦糖味嘅奇异果，可能新菜式嚟噶。2025年大熱啊，话俾你听。 你试完话我知道。